部停航消息。远东航空1957年成立，是台湾首间民营航空公司，初期提供邮件运送等的服务。1962年投入定期客运航线，在台湾岛内的航线包括澎湖和金门。至于涉及大陆以至是其他地点，共有47个城市62条航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94点，升348点，总成交金额90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6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蚊，升9蚊；盈富基金27.2，升4毫；小米集团9.93，跌6仙；中国平安91.3，升4.5毫；友邦保险79.75，升1.75；阿里巴巴200.2，升2.6；建设银行6.4，升3仙。新上市嘅康明杰瑞制药系报13.5；美团点评100.2，跌1.5；信宇光学科技139.3，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7，英镑10.315，瑞士法郎7.953，澳元5.375，加元5.929，新西兰元5.141，欧元8.6923。每百日元对港元7.1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4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7美元，卖出1,47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突发事件啦，喺尖沙咀金巴利道噶，咁介乎弥敦道至到加拿分道嘅一段金巴利道封闭啊！重复多次啦，就系尖沙咀嘅金巴利道有突发事故啦，介乎弥敦道至到加拿分道嘅一段金巴利道咧就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加士居道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啦，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小榄，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啦。意外就虽然清咗场啦，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小榄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咧过海车龙排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咧就车多啦，咁而七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啦，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玛利曼中学对出。喺九龙啦，鲤鱼门道近住茶果岭道一段挤塞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下行咧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去油塘嘅电话机房。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六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果栏。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41，听朝嘅日出时间啦系早上6:5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 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好冻啊！我个鼻就嚟伸到烂啊！ 踏入年尾，天气又干又冻，要小心身体啊！ 精拎一点提提你，面对严寒天气要注意保暖，着多啲御寒衣物，仲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仲要避免长时间置身喺寒风之中啊！阿 Ken。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 守护香港人嘅健康。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而家嚟到下昼嘅五点十一分，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系欧嘉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二十度，相对湿度68%嘅。嗱，咁啊，天文台就预计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咧就初时大致多云嘅，日间渐转天晴，咁暖翻啲噶啦。咁气温咧就介乎18-22度嘅。咁去到星期六咧，假日嘅時間咧，星期六係天晴嘅，咁啊星期一咧就會變得多雲嘅。好啦，喺呢個鐘頭嘅自由風，自由風咧，我哋同大家講下呢幾日好多人講嘅，即係教師嘅操守嘅問題啊。嗱，咁喺呢半年嘅反修例運動之中咧，好多嘅爭議啦，都係喺學校裏邊發生嘅。咁啦，教育局咧就話咧已經即係就106宗啊，同近期事件有關嘅教師專業操守嘅個案咧，就調查就展開咗調查噶啦。初步咧，呢106宗裏邊完成咗60宗嘅個案，大概30宗咧係初步成立，就考慮要懲處嘅。嗱，咁呢啲嘅教師嘅所謂嘅操守個案咧，有關乎近期社會事件咧，暫時即係曝光咗嘅一啲嘅個案咧，就例如早幾日啦，就警方喺上水天平村嘅商場平台咧截查同埋拘捕咗12人，當中咧就有一個係教師嚟嘅。咁呢個教師咧就涉嫌非法集結同埋藏有攻擊性武器。咁教育局回覆嘅時候就話咧，就要求學校應該履行佢作為僱主同埋確保學生安全嘅責任咧，暫停嗰個老師嘅職務。咁嗱，最新嘅消息係咧，嗰個老師咧係證實咧已經係被即时停职噶啦，咁嗱佢被即时停职，咁亦都引起咗一啲质疑啦，就系其实法庭未审噶，法庭未判噶，咁而家就要佢停职啦，系咪未审先判呢？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话咧，校方咧系希望就系更加多从学生安全啦，对学生影响嘅角度去考虑，咁咧就话。呢個楊潤雄講嘅咧就話，唔係話因為佢犯嘅事而懲罰佢，就未必有直接關係，係同學生安全啊、對學生嘅影響等等嘅角度咧就去出發嘅。嗱，而家咧懲處或者係調查一啲教師操守咧，其 其實有幾個途徑嘅。咁首先即係教育局早前都曾經即係寫過啦。咁譬如呢三個途徑分別咧，就係第一就係直接向學校去告發啦。咁即係話你有咩不滿嚇，你可以咧同個學校講，因為學校本身作為僱主咧係有權力咧去睇下跟進啊、調查校內嘅員工啊、老師有冇違反專業操守嘅。咁嗱，咁啊學校作為僱主咧，其實佢可以發警告啦，暫停發放一啲真薪點啦，甚至係炒咗佢啦，即時革職都係有呢個權力嘅。咁第二個途徑就係向教育局舉報。咁而家教育局講緊嗰100多宗咧，其實係教育局查緊嘅。嗰30宗初步成立咧，就係教育局查緊嘅。咁教育局本身咧就會喺局內有個工作小組就去跟進。咁如果係即係情節嚴重嘅，咁其實教育局咧係可以吊銷呢個教師嘅註冊嘅。咁第三個途徑咧就係向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去投訴啦。啊，咁呢個操守議會咧，咁一般嚟講咧就係會佢哋有一向有個既定嘅程序啦，同埋係有調查啦、聆訊啦。咁呢個由主要由教師組成嘅同埋。教師組成呢個操守議會咧，咁就調查完之後就會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提交報告，咁包括一啲懲處嘅建議嘅，咁主要係呢三個途徑啦。嗱，咁呢三個途徑係咪足夠咧？咁嗱喺立法會裏邊咧，民建聯啦嘅議員蔣麗雲咧就提出就話，最近嘅事件見到咧反映到校方啊。中學嘅校方未有效監管教師喺課堂裏面嘅教學手法同操守，咁建議教育局咧就提供資助喺每間學校嘅課室咧就增設閉路電視，咁啊等校方管理層咧更加有效去監管，揾出問題。嗱，咁其實呢啲嘅爭議咧，除咗話可能有啲老師涉及一啲可能有刑事責任嘅一啲行為而被警方拘捕之外咧，另外有好多咧都係同喺課堂上面講嘢講咗啲乜嘢有關啦。嗱，咁就唔係話一定係一啲支持示威者嘅老師嘅，咁有陣時咧一啲比較支持政府嘅老師咧，咁可能喺課堂上講啲嘢都引起爭執嘅。啱啱今日出現嘅咧就係一個錄音啊，咁呢個錄音咧就係一間學校裏邊咧有學生錄咗個老師嘅錄音啦，個老師咧就係鬧緊啲示威者啦，話佢哋曱甴啦，並且就講緊鬧緊啲學生啦，就話佢哋淨係識講粗口啦，咁啊將個粗口嗰啲字都直接講埋出嚟嘅，咁嗱呢啲都係一啲引起關注嘅一啲言論啦，咁喺學校裏邊出現嘅時候，究竟校方可以點做咧？教育局可以點做咧？老師又點樣去自律咧？大家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2月12日朝早7:30，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发生三车相撞意外，私家车司机当场死亡，另外货柜车同埋货车司机被捕。新界北交通特别调查队第一队主管郭俊乐： 警方以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中型货车司机同埋货柜车司机，我哋会沿住车辆嘅基建性能同埋司机嘅精神状态作出调查。 9:00，立法会辩论由新民党容海恩提出谴责热血公民郑松泰的议案，指他在7月1日协助示威者破坏立法会大楼。人民力量陈志全提出反对议案。公民党郭家麒： 如果我哋对住呢一啲莫须有嘅指控都系置之不理嘅，咁我哋就冇尽我哋议员嘅本分啦。 工联会陆仲雄： 真系多谢陈志全议员提出呢个反对容海恩嘅议案，因为咧睇令到全香港嘅市民睇到你哋反对派系点样嘅双重标准，系点样嘅丑陋，我哋建制派系点样嘅光明正大。 反对议案最终喺分组点票下被否决，谴责议案将会交付调查委员会处理。中午12:30，有调查发现香港儿童近视问题有幼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早就要戴眼镜，专家认为与教学方式有关。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副教授任卓胜： 不单止是因为电子产品，也是因为教育制度里面是需要小朋友很长时间去做工作，去做一些温习，这个一方面是一个很良好的情况，但另外一方面对眼睛是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份 723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喺呢个小时里面呢，我哋讨论下有关即係喺过去半年嘅各种嘅示威里面呢，喺学校里面嗰啲风波啦，尤其係一啲老师做嘅嘢讲嘅嘢呢，咁而家呢教育局呢就话呢已经收到106宗嘅投诉有关教师专业操守。咁而家呢30宗呢係初步成立㗎。咁其中一宗呢就係关于啱啱即係发生嘅啦，就係几日前有位老师被拘捕啦，被控藏有攻击性武器。咁佢咧，亦都系已经被佢嘅学校咧系停咗职噶啦。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嘅，叶建源你好啊， 你好， 系啊，不如讲最新嗰件事啦。嗱，嗰位老师就即系被控涉嫌即系藏有攻击性武器，就被即时停职。点睇呢个处理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呢就即是要睇校董会即是嗱一间即是嗰间学校校董会呢佢点睇整件事，佢点掌握成件事嘅事实，同埋呢佢最终个判断呢。嗱，因为呢喺而家嘅规定当中呢，就如果有教师系被刑事起诉嘅话呢，佢就要向学校汇报。咁但係呢向学校报告之后呢，是否需要呢是即时停职呢，就这个其实就不是一定的，亦都即是通常来讲亦都没那么需要。咁但是呢如果学校觉得他是有一个对学校的一个威胁，又或者对学生有一个威胁，咁呢就譬如说假设啦，即是那个老师停职原因是因为他打学生嘅，咁佢睇法学生咁啊，即系虽然即系未即系做有最后嘅判决，咁但系咧学生上佢堂嘅时候，可能都有个好大嘅担心啊，咁又或者系涉及一啲性罪行啊等等呢啲啦，咁为咗保护学生咧，可能咧喺一个特殊嘅情况底下咧，学校咧都可以做一个即时嘅停职吓，咁但系喺呢个个案里头。嗰位老师喺校外嘅呢个做法同佢喺校内嗰度呢有冇关系呢？呢一、這个嘅做喺校外嘅做法喺校方嗰个掌握个实际嘅情况嘅时候呢，系咪佢有一个觉得啊呢、這个都系真系好严重呢？咁嗰、个严重性同埋呢系嗰个对学生个影响呢都会系即系学校嗰、那个即系考虑嘅原因。咁、我觉得最大嘅要第一要睇呢就係即係學校啲判断啦。第二个问题呢就係、是、呢个过程当中呢就係、是、教育局係咪需要做一个公开嘅即係要求呢。咁呢个公开要求呢就变咗呢就係、是、有一个压力呢，对学校造成压力。学校其实本来呢其实都有咁嘅权力去自己去做一个决定嘅。咁、就唔需要呢係教育局嘅一个特别提示。咁如果你话教育局即係做一个提示都冇所谓，但如果呢个作公开嘅一个要求嘅话呢，咁就变咗一个压力喺度啦。咁呢个呢就对于大家点睇嗰个最后嗰个决定呢，即係是否係一个公道或者係一个持平嘅一个做法呢，咁就可能呢会造成一个即係一个印象上面嘅一个即系影响吓。 吓，而家嘅一啲有关即系喺成半年里边嘅各种嘅即系冲突事件里边嘅有关教师专业操守咧，嗱，教育局讲法就系话佢哋已经查紧噶啦，佢哋自己系查紧嘅。咁你觉得嗱，而家佢嘅讲法就106宗就初步完成60宗，而家30宗系初步系成立嘅。考虑作出惩处嘅。你觉得而家呢一个机制咧，由教育局都似乎都是不是查得比较快呢？即是比起专业操守议会好像处理得快一点，是不是呢？ 似乎是快一点的。咁、呢就专业操守议会呢就即是他们都一样可以处理。咁而家呢就其实呢在个机制上面呢就两种方式都得嘅。即是话教育局自己去查又或者呢是经由操守议会查咗之后呢将嗰个建议交俾教育局。咁教育局呢最终嗰个权力呢就係喺常任秘书长嗰度嘅。即係呢个呢係教育条例嘅规定。咁所以呢就教育局而家呢就似乎呢佢大部分都係喺教育局内部自己查啦，就唔係经由一个即係、有民选成分嘅教师操守议会嚟到去做呢样嘢。咁做个过程就当然是可以快好多啦，咁然之后呢亦都是嗰、那个决定是点样呢，其实我哋亦都唔好知。 我想问一下是咪即其实是睇下嗰个当事人或者即係投诉向边个投诉，向教育局投诉就教育局处理咁样样㗎，系点样样㗎？ 佢應該係向教育局投訴咧，教育局會即係喺去處理嘅。咁但係向教育局投訴咧，就唔一定咧呢、這個即係佢自己會有一個。而家據我所知，應該有一個專責小組嚟做呢樣嘢。 係 咁啊，過去大部分嘅投訴咧，就唔會直接去到呢、這個一個咁樣嘅專責小組嚟做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都係一個特別嘅一個做法。咁咧，於是咧，係即係即係教育局自己本身咧，係即係比較上啦，係揸得緊好多嚟到去即係做呢件事 嘅。即係你話以前唔係咁做嘅意思係乜嘢？即係話如果以前有人向教育局投訴，咁都係教育局嗰個小組去查㗎，係咪㗎？ 教育局就據我所知，教育局就即係可能都未必去到呢一個咁嘅，即係教育局可能佢都係喺分區嘅地方嗰度做嘅啫，就未必咧咁快咧係去到呢、這個即係專責小組。今次似乎咧就係啲投訴呢類嘅投訴咧，一去就去到專責小組嗰度啦。 咁你覺得係？即係你剛才講嘅就係話你覺得唔夠透明啊，定係即係裏邊係啲咩問題？ 究竟佢而家點樣做法咧？嗱，據我哋所知係其實咧即係被調查嘅朋友當中咧，有一啲咧都同我哋講翻啦嚇，咁佢哋即係嗰個情況咧，其實都係一啲匿名嘅投訴嚇嚇。咁咧就匿名投訴去到教育局嗰度咧，咁啊咁嚟即係就調查啦。咁調查嘅過程係點樣做法咧？咁啊咁有啲咧就即係問學校啊，有啲係問老師啊等等。咁咧就即係進行調查。咁就即係整個過程其實咧就由呢個教育局自己去查咧。咁就老師方面咧其實係好擔心嘅嚇，即係如果即係一旦被查嘅時候。咁佢亦都未必咧，係即係知道去邊度求助啊咁。咁我哋好希望佢哋咧，即係識得即係都會同翻工會啦，或者咧係向翻律師方面咧係求助，因為咧而家個情況咧其實都係非常之不尋常嚇。咁我諗咧都要嚴陣以待。 你意思不尋常係點樣法？ 不尋常咧就係、是、大家聽到。特首早兩日嘅時候講咗啦，就係即係要即係要嚴格去追究啦咁啊。咁呢、這個教育局局長亦都喺呢一兩日裏頭咧，有多次嘅發言啦。咁、似乎咧就啱啱中央嘅一啲媒體亦都出咗聲啦。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似乎都係咧係會加強即係、就是、去做即係呢個即係、就是、追究即係呢個教師。咁嗰、個問題呢其實係我覺得大家都會係一定係會嚴陣以待，需要嚴陣以待嘅。 咁啦見到蔣麗雲呢都提議啦，就係話要喺學校嘅課室裏面增設閉路電視，咁等校方呢可以更有效監管啲教師喺即係課堂上面嘅教學手法同操守。點睇呢？ 呢、這個完全不能接受啦。因為如果你話喺上堂嘅時候去做一個監察，咁就令到咧係教師即係上堂嘅時候所即係嘅一言一行，或者學生嘅一言一行咧，都係喺一個監視之中嘅話咧，據我所知都冇乜邊個地方咧係咁樣做嘅嚇。咁呢一種嘅做法咧，係將學生同老師咧。放喺一个非常之不信任嘅一个位置嗰度。 咁有啲人会讲就系话，喂，你即系讲啲嘢光明正大嘅，合情合理嘅，唔使惊啦。 但系我谂我哋知道喺学校里头嘅一个即系师生嘅即系互动嘅时候咧，我哋有好多嘅讨论咧，或者好多嘅，譬如话大家讲笑啊，诸如此类嘅嘢。咁呢啲咧系基于咧系师生之间咧系一啲嘅互相嘅信任啊。我哋讲一啲嘅讨论一啲嘅议题嘅时候呢，咁我哋都唔会由头到尾都系好正经，即系好严肃咁样。有时我哋会轻松嘅时候，呢啲轻松嘅时候呢，我哋如果系知道啊，如果有一个监察嘅即系监控嘅机制喺度嘅话呢，咁大家就可能喂，不如我哋返返去最严肃嘅做法啦，即系我哋只系呢讲最安全嘅嘢。咁咧就講少嚇，譬如話啊，我哋有啲嘢咧係即係開一啲玩笑嘅咁。咁呢啲我哋就即係全部冇曬嘅話咧，學校就會變成一個死氣沉沉嘅地方啦。即係大家咧就會變成一個咧係只係得即係 只是即係好擔心會唔會有一日呢就係、是、行差踏錯。我覺得教育好重要就係即係呢種咁嘅信任，而呢一種嘅信任問題就係而家其實並冇出現大問題喎。點解係需要呢係將教育界放喺一個咁嘅位置上面呢？咁我哋係咪需要，如果係咁嘅話呢，我哋係咪遲一步，我哋社會上面各個角落呢，我哋都要擺監控器，咁然之後呢就即係令到我哋所有嘅市民一舉一動呢都喺監控之中呢，咁係咪仲安全呢？咁 係咪你覺得即係有係啦，有咗呢啲監控器可能會令到啲學生都唔敢即係放心講嘢。 讲嘢亦都唔会放心啦，因为咧我哋讲嘅时候，嗱，譬如我哋讨论问题嘅时候，我哋从正反观点去讲，有时喺个学习嘅过程里头咧，大家有啲观点唔啱，或者有啲偏差，唔紧要噶，我哋讲出嚟之后咧，大家可以讨论里头咧，跟住可以去矫正。但系如果你经常系监控嘅话咧，即系我要确保咧，每一分每一秒咧，我都系政治正确嘅。话呢、這个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哋嗰、那个成长，我哋发展，我哋嗰个教育方式都会出现好严重嘅问题。 好，唔该晒你叶建源，唔该晒， 系 叶建源系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表示明年4月1日给予所有合约雇员17日有薪公众假期，即是由现时的12日假期增加5日。下星期一的会议将会讨论。工联会表示欢迎，认为可以改善政府同工不同酬问题，并促请政府给予外判工17日假期。工联会属下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马志成说，现时有大约50,000名政府外判工分布在不同的政府部门，薪酬待遇和公务员相距相当大。他认为应该一视同仁，给予所有非公务员合约雇员和外判工17日假期，以及取消政府外判制度。网上流传一段行车涉录仪片段，一架学校保姆车去转弯的时候，一个男童从保姆车太平门向后跌出车外。事发在上星期三下午大约4:00，片段所见，小童跌出车外之后，尾随的车辆即时停低，保姆车的太平门仍然开启，再向前驶几十米之后停低。小童起身之后跑向保姆车并上车，涉事保姆车所属的公司说已经联络男童的家长。警方表示接获报案，一架由67岁司机驾驶的学校保姆车在太古城道右转入英皇道的时候，一名9岁学童由保姆车的太平门跌出车外，手部擦伤，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处理。上个月离世的科大学生周子乐在大围宝福纪念馆撤灵，前往宝福纪念馆的接驳专车站陆续有身穿黑衣和手持白色鲜花的市民等车，有前往悼念周子乐的中大学生说感到难过，希望周子乐一路好走。亦都有手持白色鲜花的中六学生表示对于周子乐逝世感到痛心，又认为死因有可疑。在大围站 A 出口和 G 出口的天桥有几名警员驻守。台湾的远东航空证实，因为长期营运亏损，资金筹措困难，将会在明日起停止一切飞航营运。台北市劳动局表示，远航未有在60日之前提报，违反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将会提报劳动部，限制远航负责人张刚维离开台湾。劳动局资料显示，远航员工大约1000人。台湾中央社报道，现时距离农历新年仲有1个多月，机委早前已经完成订位，预料事件会令民众担心无法返乡过年。金门当地政府亦都向民航局要求协调增加航班，协助处理往返金门机委问题，包括确保下个月台湾大选时候的机委。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气温系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尖沙咀金巴利道嘅突发事故，咁而家介乎弥敦道至到加拿分道一段嘅金巴利道咧，受到突发事故影响，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咧挤塞嘅。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一段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咁就喺尖沙咀嘅金巴利道咧，较早前系有突发事故，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系已经清理好。而家介乎弥敦道至到加拿分道嘅一段金巴利道系解封，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万善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咧，而家系车多，龙尾湾仔街市；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去到合和中心。咁另外咧，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喺东山台；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圣约翰大厦一段咧，交通系繁忙嘅，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港景别墅。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近圣佐治大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喇沙利道车多，龙尾大亨东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受到较早前屯门公路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影响，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交通仍然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去大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19年9月28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6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区议会要变成真议会，力量是来自社区，来自街坊。 香港家书有湾仔区议会前主席黄英琦。 政策落到去社区行不行得通，当然是要先测试。区议会是要善用社区网络，同公民社会一起实验，是赢就要一起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繼續傾下咧，就係有關教師嘅專業操守問題啦。喺呢半年裏面咧，咁有好多時咧，一啲教師喺課堂上講嘅嘢，或者喺社交媒體講嘅嘢咧，都引起爭議嘅。咁嗱，教育局咧最近都即係多次係提到呢方面嘅問題啦，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早前亦都係特別提到咧，其實喺半年嘅成個社會運動裏邊咧，6000多人被捕啊，咁但係當中咧有成四成，即係咧2390多人咧係學生嚟嘅，學生包括大學生、中學生啦，咁而中學生方面咧就有 300间嘅中学都有个别嘅学生被拘捕嘅，咁啊加起嚟咧，大概系有成900人嘅。咁嗱，呢件事就引起关注啦。咁但系有唔少嘅矛头咧，就指向老师啦。咁啊，认为即系如果有老师系有份煽动啊，或者系有份即系一啲嘅仇恨嘅语言啊，咁咧就应该系严肃去处理嘅。咁而其中咧就點樣嚴肅處理法咧？咁有一啲嘅講法，包括民建聯啊蔣麗雲咧就認為咧係可以喺每間學校課室咧試下增設一啲閉路電視，咁啊有效啲去監管啲教師喺課堂裏邊究竟講乜啦，同埋佢嘅操守嘅。咁大家又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咧有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請講， 係 嗱，我覺得咧教育局咧，要求咧学校咧暂停一啲被控嘅教师，譬如话藏有攻击性武器嘅老师啦，嚟到去暂停佢嘅，我唔知系暂停定系以后啦， 佢嘅暂停啫，暂停啫系吓， 暂停佢嘅职务咧，呢样嘢咧系唔合理嘅。点解咧？佢而家譬如以佢嗰个控嗰、那个怀有攻击性武器为例，佢而家系未系被定罪噶嘛？佢未被定罪嘅时候，佢仲系无罪之身啊嘛！你无罪之身，然后你用呢一样嘢就话啊，惊唔知咩打？我记得佢好似讲话咩打击学校啊，打击学生。 唔系佢教育局长嘅讲法就系话，唔系因为佢定唔定罪而要罚佢，而系咧从学生嘅安全对学生嘅影响嘅角度去考虑，要求学校停佢职吓，就唔系话佢定罪未定罪吓。 嗱呢样嘢咧，嗱呢样嘢我又要同佢讲啦，你不嬲教育局嘅政策是校本管理的嘛，他这个大方向已经 行使了很久了，是不是？那为什么忽然间你不校本管理啊？忽然间你直接指示学校那个的、管理委员会去做啊？ 即是你意思是由学校自己决定，你就不用讲那么多东西了，是吧？ 即是你因为你一向都是过往很多事呢都是校本管理的、由校本去决定，但是现在在这件事上他就直接指示这个学校来到去这样去处理。那你换句话说，那你已经不是做紧校本管理啦，那你以后不要用校本管理这 四个字来到去做啦，是不是？已经不是啦，已经遗失了一路以来的大方向大政策啦，是不是？那所以我觉得没可能是这样，至于他说怕危害学生等等。老实说，他你有冇证据证明佢已经系同佢嘅专业操守系违反咗先？你违反咗专业操守咧，佢就真系可能会危害学生，唔一定系身体上啦，可能系精神上各方面 学习上啊，都或者可能嘅。 系啊，问题系你而家唔系话你系咪可以提出一啲嘅一啲嘅理据，系同佢嘅专业操守已经系成问题先？唔系啊嘛。是不是你要证明喂他这样东西呢，就算他未被定罪他都确实是违反专业操守。那你才可以用回那个专业的守则来到去停他的职。是不是不是说是即不是这样，我最后想讲现在呢教育局呢就官职两个口，需要你不想做事就校本管理。他想你跟他意思就直接指示，以后不要行使校本管理了， cancel 了他了。咁唔该晒你先。 明白，多谢黄女士的意见。电话里面仲有陈先生，陈生系请讲。 有啊，我建议咧就系、是、咧，应该咧你要同嗰个政府嘅官员嗰啲做法一样咧，比如话警察，警察都犯法都未判，咁啊佢哋都仲可以翻工，都可以仲去做职务。咁你嗰个教师你系咪法庭判咗佢有事呢？未判到㗎嘛。我觉得嚟讲应该呢佢判咗就，因为我觉得而家啲教育呢同以前我哋读书嘅时候啲教育系唔同咗嘅。同埋佢哋系比较呢系开放啲，俾啲，因为我觉得而家啲青年人呢，我所接触啲青年人呢，佢哋系有自己嘅思想，同埋分别是非。主要就是而家啲教育咧係開放咧， 你覺得係唔同咗啲乜嘢啊？ 判斷， 你覺得唔同咗啲乜嘢啊？同以前 係可以提倡落去嘅，而係問題點樣管治佢哋啲教師嗰個操守咧？我覺得嚟講咧，係主要係受到咧你班建制派輸咗之後咧壓力而造成嘅。咁啊咧，我覺得 點解咧？點解影響到啲教師操守啊？ 可以咧就叫啲教師 如解釋俾佢哋聽，勸導佢哋，如果再犯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停職。咁咧就會比較好，或者咧教師多教育過得多啲去咧，因為我所以前所識嗰啲教育界嗰啲人咧，都係佢哋係勸導啲教師嘅，如果有咩出錯，唔會問佢執行啊或者咩事嘅。 唔係咁，而家都係嘅，而家都唔係話即時就話取消註冊唔俾你做嘅嚇 嚇，因為佢以前嗰啲英國時代嗰啲教。即系教育局咧，佢哋会劝导嘅，仲系俾啲意见你嘅，唔同而家咧就好似权势压迫落去嘅。 好， 我觉得咧系冇得改善嘅。 好，多谢。明白，多谢陈先生嘅意见啦。嗱，刚才陈先生讲到就系嗰个纪律处分啦，话以前系劝导啦，咁啊而家咧都系。都系咁嘅，其实主要分为五级啦，嗱轻微嘅就系劝诫啦，整封信俾你劝诫警告啦，跟住再严重啲就谴责啦，再严重啲咧就系暂停注册，咁到最终啦就系极刑咧就系取消你个教师注册，咁即系咧就唔可以再做老师啦，咁所以其实都系根据翻嗰个所谓即系违纪啊、失德啊、违反专业操守嘅。程度咧，去決定嗰個懲罰嘅不同嘅級別嘅，咁而家都係咁嘅。好啦，電話裏邊仲有朱先生，朱生你好，朱生 你好， 係請講， 係係啊，我想表達意見咧，就係如果你話關係到教師操守啊，去到停職啊等等呢一啲咁嚴重嘅問題咧，其實應該同而家警隊一樣咧，係要咁嚴謹，即係咧就係要好清楚咁樣去到查核， 係。 就唔可以立亂到加一個罪名，因為如果而家呢個做法咧，就似乎係教育局佢有個解釋權， 係佢有權去決定嘅嚇，只要嚇兩次 又或者係叫校本啦，校本其實都係所謂校內，我唔知有冇啲校董或者校長係受到啲咩影響或者壓力，都係可以佢主觀地覺得如何就如何噶嘛，咁呢一點啊，我會覺得教育界人士可以比警隊更加開放、更加開明，就係話其實我哋都有個既有機制嘅。都有个叫操守议会噶嘛， 系 咁佢首要就系交俾操守议会嚟到一个中立嘅判断咯，就唔系佢哋两个度话乜就话乜咯。 即系你都觉得其实可能警察都有可能有好多违纪嘅嘢，咁都应该用翻同一标准 系 嘛？ 系啦，警规又好严谨、好小心噶嘛，好保护佢哋噶嘛。咁点解会厚此薄彼咁明显地分化香港即系唔同嘅职位咧？咁样又要咁样唔同嘅对待方法咧？即系好。而家好明顯就係佢一方面嗌教育界人士又唔好將政治帶入學校，但另一方面佢係好明顯地用政治去到介入呢個教育咯。咁呢樣嘢係最不可取。咁佢就算真係要咁樣做咧，佢都應該係要跟翻個機制。我覺得佢應該交俾呢、這個，即係每一個個案都要交俾呢個操守議會嚟到獨立審 查。唔係嗱，而家個機制咧，個機制本身就係教育局有呢個權嘅。而家係個機制係咁嘅。 但係佢哋都應該過呢個教育操守議會嘛。我哋本身有個操守議會喺度噶嘛。咁嗰個議會其實你有冇發覺好似冇乜人提咁樣嘅？ 而家係好多，而家好多案咧係好多嘅投訴去咗教育局啊，咁所以教育局做咗 咁但係其實佢可以去，即係如果佢為咗表示佢嘅中立啦，佢有尊重機制嘅話咧，佢咪應該咁樣做咯，而唔係佢哋主觀去判斷。即係佢哋好容易因為一句上司壓力或者一個即係俾人哋起碼公眾俾人誤會啦，係嘛？一個咁樣嘅政治壓力就佢覺得你呢一樣嘢係就，譬如好簡單，你而家話都未審先判一個例子嚟啦，係嘛？即係好明顯係受一種嘅壓力啦。咁你咁多你警察揸架電單車去到撞人咁樣都可以復職啦，病假之後復職啦。咁點解佢哋唔可以同一個機制就係話佢哋去停罪職咧？係嘛？去到查佢咧？咁點解教育界就咩？同埋我想講一點啊！即系佢提到 ，hello， 系喺度， 系啊，同埋咧，佢提到咧就系话，即系有啲老师咩，可能系煽动啲学生，或者系讲咗一啲咩嘅说话，影响啲学生啊咁。但系现有教育咧，香港嘅教育咧就唔同我哋内地啊嘛，我哋冇一个统一思想噶嘛。头先都有听众讲到，就系比较做开放式噶嘛，思维式噶嘛。咁同埋，如果佢哋系承认我哋中国系一个儒家思想嘅话，咁我哋教中文或者系教中史嗰啲嘅同事，咁佢好容易就系攞翻我哋自己你儒家嗰种嘅传统啊，千万人往矣啊，系嘛？即系攞翻呢个民为贵啊，君为轻啊呢一种嘅思想啊，即系孙中山嗰种嘅革命精神啊， 都煽动噶啦，嗰啲系 都有噶嘛历史。咁我哋都会讲呢一套噶嘛。咁如果讲呢一套，贸然佢哋又代入咗，哇！根据时势嚟讲。 咪即係變相或者係間接鼓勵咗啲人係點點點反政府之類，咁咪任佢哋詮釋 嘅。好，係多謝朱先生嘅意見啦。朱先生都提到嘅就係咩叫煽動咧？咁其實你睇歷史講革命嚇，講孫中山咁嗰啲算唔算煽動咧？咁好，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网友问萧叔叔，唔系啊嘛，英文点讲 ？How do we say it in English？ 一个好英式常见嘅讲法咧，就系咧。You can't be serious. You can't be serious. Okay, you can't, cannot. Okay, U C A N apostrophe T. You can't be serious. S E R I O U S. 你冇可能是认真的。咁当然有好无数嘅方法可以讲话唔系马利咁嘅意思，但系就呢个系一个好常听到嘅例句。如果小叔同你讲系话佢重210磅嘅话，咁你可以同佢讲 ，You can't be serious. You don't look that fat.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电话里边咧有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蒋丽云嘅，蒋丽云你好啊。 Hello， 你好，你好。 咁你建议咧，就系即系为咗可以即系有效啲去监管啲老师喺课堂上面嘅教学手法、操守啊等等咧，就可以每间学校谂下，即系课室咧增设一啲闭路电视啊。吓，你自己希望可以达成一啲咩嘅目的嘅？其实可以吓。 其实冇嘅。其实咧，呢个谂法最早嗰阵时咧，就系一啲特殊学校啦。咁因为咧，而家嚟讲，你即系喺外国好多特殊学校咧，咁其实佢哋都装有一啲闭路电视嘅，以防止咧，即系譬如欺凌啊，或者俾人虐待啊，咁因为系做一啲特殊嘅小朋友啦，咁佢就唔识反应啦，咁而家我哋香港啲特殊学校就冇嘅，好多都冇，据我所知吓吓，咁咧就既然系咁咧，我哋都认为应该要啦，因为。另外今年呢其实教育局呢佢哋都諗住呢会尽量将一啲轻度啲嘅特殊学生可能会涌入去一啲普通嘅学校。咁假如係咁嘅话呢就同学之间呢就可能亦都有机会发生一啲欺凌嘅嘢。咁呢就所以我哋就咁样諗啦。 即係你意思係淨係擺喺一啲特殊学校定係即係融合教育去睇住大家咁样就唔係所有学校。你嘅意思 係咩？唔係，我哋最早嗰陣時咧，就係從特殊學校嗰陣時咧就傾嘅。咁呢個咧喺上一個月嘅教育事務委員會咧，我哋已經講過噶啦。咁而近期咧，我哋睇到社會咧就 即係擴展到其他係嘛？ 咁多係啦，咁多中學生出現啲咁嘅問題係咪？咁我哋覺得係咪有咁嘅必要咧？即係或者係可以喺即係課室啊裝一啲閉路電視咧係咪？嚇！咁我哋有 check， 咁我話外國有冇啊？咁原來係即係好多係喺美國啊、英國啊，好多嗰啲中小學咧，其實都有啲閉路電視嘅。咁而美國嗰啲閉路電視仲好少添，即係係家長仲可以睇到佢個仔女喺課室。 你係美國邊個州見到呢咁嘅情況？ 嗱，我哋而家咧就我哋都上網咧就做咗啲資料搜尋嘅 ，OK。咁我哋睇到咧，就係喺譬如美國啦，有個資料顯示，其實喺美國2002年嗰陣時咧，就當年咧喺美國咧有大概950間新嘅學校開學 ，OK。咁當時咧2002年差唔多接近都20年啦。咁咧就呢啲新嘅學校咧，3/4都裝曬呢一啲CCTV 嘅監控鏡頭嘅， 即係唔係啲特殊學校嚟嘅？ 當中有嘅，都有嘅，當中都有啲特殊學校嘅 ，OK。咁而家講美國嘅話咧，譬如喺 New York City 啦、紐約州啦，咁咧就其實好多主要大部分嘅學校都裝曬有呢啲咁嘅閉路電視噶啦。 咁你觉得喺係啦刚才我哋傾呢同阿葉建源嘅讲法就係话喂如果你装晒啲闭路电视呢唔係话令到啲老师讲嘢小心喎可能係啲学生呢讨论嘅时候都唔係好敢讲嘢喎因为成日俾人夹住㗎嘛。 点睇 啊？其实嗱，呢一个咧就即系个个睇法都唔同啦，系咪、嗯？因为其实嚟讲咧，就中小学嚟讲咧，即系啲学生啊，你话有个闭路电视，你话家长仲可以睇到嘅，你问佢哋好唔好，我谂佢哋梗系话唔好啦，系咪？系、 嗯、 嘛？边个中意俾人睇到啊？系咪？咁咧就所以我其实咧我就抛呢个问题出嚟，咁、 嗯、 我就希望咧大家可以讨论下嘅，系咪？咁咧就 刚才讲过嘅，即系我提到嘅就系话有阿叶建源讲咧，就系话可能令到成个课堂嘅讨论咧都冇乜生气啦，因为大家都好担心俾人望住，惊讲错嘢，咁样会唔会系一件？ 其实我觉得唔会噶，唔会噶，系咪？其实你可能话啊，初可能有少少唔系咁惯啊，或者点样系嘛？咁、嗯、但系一段时间过，我觉得大家都习惯咗啦。咁、 嗯、 其实你而家你睇到，其实好多地方啊，咁你都有即系装一啲闭路电视啊，咁四周围都有噶。咁、嗯、你即系譬如话，你就算系一啲餐厅啊，或者系小朋友成日去嗰啲地方啊，好多时候佢哋都有闭路电视睇住噶。 咁唔会录音啊嘛，有好多都唔会有即系录埋音睇住你听住你讲乜噶嘛。 咁你呢样嘢你讲得都啱嘅，咁、啊、所以你可能会发生咁件事， 嗯、 有咁嘅可能系咪？咁但系你咪试验咯，你可以试验性噶 ，OK 吓，因为目前嚟讲咧，我知道嗱，你譬如亦都可以系去考察一下啦。咁我知道新加坡好多好多嗰啲中小学都装有嘅， 嗯。 OK， 吓咁咧，而你外国咁多地方都装有啦，点解人有咁嘅需求咧？吓，你估唔使钱啊？系嘛，要钱噶嘛？咁、嗯、但系点解咁需求咧？确实咧，佢哋认为咧，真系可以，即系啲学生可能喺班房度，即系会减低咗一啲叫所谓之罪案率啦，打交啊或者点样都有机会减低嘅。 系啦，我谂而家会比较多人会担心啊，有啲老师喺课堂上可能宣扬一啲仇恨言论啊等等啦。咁你会觉得其实？点样为之一啲嘅，即系喺课堂上应该讲又唔应该讲嘅嘢咧？边啲系个准则喺边度咧？ 哦，咁呢个由先生自己把握噶啦。 嗯。 吓、啊，即系佢应该即系就系、是、因为你好紧要嘅，咁因为你先生讲乜，小朋友系一张白纸、 啊， 你讲乜佢就信乜嘢，系咪？咁、嗯、所以咧，先生喺讲嘢嗰阵时候，可能往往佢就要用一个客观啲嘅 ，OK 个、啊、角度。咁啊，启发小朋友嘅思维，而去做，而去教学，而唔系话将个人嘅一啲仇恨嘅谂法而灌输入去俾小朋友。嗯， 嗱，刚才有位听众咧，佢都提到，譬如话上历史堂讲国父孙中山搞革命啊，为推翻腐败嘅政府，咁嗱，即系有阵时所谓嘅历史嘅事实，同埋你讲出嚟系咪有煽动嘅元素，又系咪好难分咧？ 咁唔系，你历史有教科书噶嘛？ 吓、 啊。咁、啊、我哋教育局有一个有教科书㗎嘛，从个教科书角度 ,ok, 佢点样去讲呢件事係咪咁我觉得你跟住教科书讲冇问题㗎。 咁但係事实上好多老师唔跟教科书讲㗎，有自己嘅一啲諗法㗎嘛。即係呢个社会就係最可贵呢样嘢㗎嘛，係咪 嗱，我諗呢就係、是、社会可贵 ，OK，、啊、我哋啦，譬如话言论自由啊，呢一啲嘢系可贵嘅 ，OK， 吓、啊，咁而家事实上我哋香港一路都有拥有，不过但系咧，有时咧、嗯、就系、是、分析一个事实嗰阵时咧、啊，可能咧即系有时我哋都要 standardize， 即系标准化，要跟学校嗰个教育局出嗰啲教科书嘅准则，你又唔可以话哦呢、這个老师 OK， 佢自细譬如话我喺台湾受教育嘅，咁佢咧就会用 因为有好多课程， 另一个老师可能系内地受过教育嘅，咁佢又用内地一套，咁你咪即系真系变咗系老师嘅个人喜好入咗，系咯，咁咪危险咯。嗱，而家咧嗱，最紧要 咩嗱？你仲有一样嘢就系而家通识都系校本噶嘛，好多嘅课程都系自己啲老师啊、学生，即系自己老师学校去设计噶嘛， 系。 咁嗰样嘢又如果系咁嘅话，咁又要一套即系标准化嘅一个教材。 嗱，而家所以通识科有好大争议嘅、嗯、，OK， 通识科好大争议嘅，就系、是、因为咧，假如你冇咗嗰个范畴嘅话咧、 嗯， 有时咧就百花齐放 ，OK， 咁、嗯、都唔紧要。其实咧，其实你就试验咗咁耐咁多年啦，通识科，咁而 end up 我哋香港出现个咩局面咧？系咪、嗯、出现到而家你就系、是、喂，你真系？ 几百个小朋友，中小学生，我唔好计大学生啦，系咪？ 你真系觉得系通识科嘅原因啊？ 我又唔系按一样嘢，而系问题在肯定嗱，呢啲中学生点会学翻嚟系咁咧？系咪？里边系咪有一啲问题咧？咁嗱，呢个我哋要研究，我哋唔可以平埋一边，扎得睇唔到件事。 有啲老师嗱，有啲老师嘅讲法咧，就系上网咯，即系其实好多社交媒体，好多信息喺嗰度嚟，啲老师都控制唔到。 系，你讲得啱。OK， 吓，佢哋自己上网或者自己睇到啲嘢，咁但系你老师可能就适时嗰阵时，即系就要从一个另一个观点去启发学生去睇一啲问题。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你无论嗰啲观点点唔紧要，但系你有一样嘢一定系就话俾你听，违法不能达意。违法事情不能做，你不能话非法集会、非法集结嗰啲，你就叫佢去，仲带埋佢去，仲攞埋汽油弹咁样唔掂噶嘛？系咪？咁系咪错？ 好似未有系嘛？ 啊，咁啊， 好啦， 大家去检讨下。 好啦，睇下冇啦，好，唔该晒你，蒋丽云，唔该晒，系蒋丽云，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一带都系挤塞噶。咁而家落山方向嘅龙尾一路排到去马纪仙大厦，就系花园道落山近美国领事馆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都系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龙尾过咗电话机房。我哋下一次再见。 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49蚊升9蚊，盈富基金27.2升4毫，小米集团9.93跌6仙。中国平安91.3升4.5毫，友邦保险79.75升1.75，阿里巴巴200.02升2.6，建设银行6.4升3仙，康宁杰瑞制药新上市13.5，美团点评100.2跌0.5，信宇光学科技139.3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807，日元108.67，瑞士法郎0.982，澳元0.689，加元1.317，新西蘭元0.659，人民幣7.036，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13，港金收報13,720蚊，比上日收市升4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474.5美元。卖出价1,475.02美元，港汇指数106.4，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祖尧村有意外，现时一带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咁就喺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有意外，龙尾近丽景。至于较早前咧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慢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啊大消散。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啊，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 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大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今日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都系挤塞嘅，龙尾近大业街。将军澳道落去观塘道方向嘅支路交通繁忙，龙尾蓝田消防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小榄。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交通大繁忙。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三轮嘅纾困措施之后咧，公布埋第四轮嘅措施，总金额超过40亿，系咪无论如何都系唔考虑派钱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关下共享计划之前嗰个申请手续啊，各方面系唔理想嘅。 有啲政党系话咁，不如就全民派啦，人人都有啲钱落下袋，好似可以舒下气咁样。 都众说纷纭嘅，都要顾虑咧长远承担能力系点啊。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信念是难于改变，但是信心可以互勉。 信仰应该是充满矛盾，不是只是见到一些我认同、我舒服的东西。 希望是一个社会向前的动力，而信心就是希望的基础。 去到谷底，我会翻翻起身，就是一份盼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在港独问题上做开明绅士是不行的。 香港搞政治是有个底线的， 这一条红线不断地去后移，香港人实在退无可退。 这条红线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香港的负责。 我不要自己猜度踩了哪条红线，我们就是要政府出来交代，画公仔画出肠。 无论之后的路是怎样，成不成功都好，我会争取我的机会。 不理他的胜算高与低都好，我都一定会坚持到底。 我希望你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创造真善美，我希望你们不虚此生。 明月香港，我地话事。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邱子勤。 六点新闻之后啦，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系邱子勤，你好啊， 啊你好， 啊，我哋想讲下咧监警会，监警会，我都唔知点形容佢啦，嗱，啊，五个国际专家咧就辞职啦，但系监警会嘅主席、副主席都话佢哋唔系辞职， 咁你点形容好呢？你觉得系？ 咁呢个即系啊，即系字面上，咁当然用个字眼上，佢唔系正式地话叫做辞职，咁的确佢嗰个写法唔系咁写，咁但系喺个行为上，大家都其实理解佢系，我估唔止系请辞咁简单啦，其实喺个时机上面都系明显系同嚟紧将会即系公布嗰个初期报告，其实都系有一个关系，即系意思就系佢哋啲国际专家。即係經過佢哋參與呢一個嘅監警會嗰個嘅調查，俾意見之後，亦都即係好清楚咁睇到咧，即係監警會嗰個結構性嘅問題。咁即係話咧，喺嗰個報告出之前，亦都發現，由於有呢啲問題，如果佢仲喺呢個咁樣嘅監警會裏面咧，其實即係變相係會為呢一個咁嘅報告咧背書嘅。即係因為本身當時點解要引入呢啲專家咧？其實就因為大家公眾質疑嗰個監警會嗰個公信力啊嘛。啊，咁不如揾啲國際專家有呢啲經驗嘅，咁佢哋都參與咗，咁就提高咗個調查嘅公信力。咁但係咧就好諷刺地方就係佢哋就發現咧，即係監警會真係嗰個問題好大，即係佢哋都唔肯咁做啦，即係唔肯為呢啲呢個初期報告背書，亦都佢哋唔止係。话所谓即系退出啦，其实亦都讲得好清楚，就系佢哋退出嘅原因，唔系话完成工作。人哋讲得好清楚，就系你系因为监警会系冇调查权，亦都冇一个咁样嘅即系去传召啲警员去嘅一个权力啊。咁有咁嘅限制底下咧，其实就即系做唔到嘢。 系咁就其实简单嚟讲，呢几个即系国际嘅警政专家咧，即系本来咧。請翻嚟咧，就希望係即係為個監警會就增加佢啲公信力啦，為有國際專家幫你背書。咁嗱，吳凱兒講法就係其實係遮醜布啦。而家睇翻就係臨個報告出嘅時候，你話佢唔係辭職咁啊，即係退出啦，又或者係唔認帳啦。簡單嚟講就係、是、更加直接嘅講法，我就會覺得係其實係跳船啦、割席啦，總之就係、是。你个报告咁啊，你搞掂佢啦。咁其实系对于成个监警会嘅形象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讽刺。 系啊，佢即系直接，其实再白啲就系佢系唔认可，即、就、系、是、正面咁样，其实系唔认可监警会佢整个调查喺而家嗰个啊，即系条例底下嘅权力同调查嘅范围系符合。一个国际嘅标准，因为佢个公信力其实即系政府好有趣嘅，今次就系话啊，而家你揾国际嘅专家小组本身嚟嘅目的就系、是，其实即系话希望啊，即系想话俾公众知，话俾国际知，佢呢个调查系达到国际标准，但系国际专家就好肯定地话俾你知，你达唔到一个国际标准，咁你达唔到嘅意思即系，咁你点做到你想维持嗰个公信力呢？ 即系其实系国际专家呢一个即系跳船嘅动作咧，系。基本上连最后如果仲有少少公信力嘅话系摧毁咗㗎喇。 係啊係啊。啊而最惨嘅地方就係呢，如果你出面我哋有唔同市民，有其他唔同嘅人士，甚至一啲国际专家可能去即係批评监警会，你都可能话你可以用其他理由去反驳佢。但呢啲国际专家是你自己搵返嚟㗎嘛。即係意思就係你监警会你政府都觉得呢啲国际专家呢系有公信力嘅。系信得过嘅，佢哋经验咧系即系备受信赖，你先揾佢，而用佢哋把口去讲翻一啲全香港所有人都知嘅事，咁你就唔可以话啊，你市民唔识嘢啊，你嗰啲外面啲人咧指手画脚，政府好中意讲嘅，呢啲国际专家你自己揾嘅，即系你都认可佢哋系有呢个专业嘅地位嘅，然后由佢哋把口讲出嚟咧，嗱个份量咧。就唔同嘅， 同埋注意系呢五个专家咧，其中一位咧喺成个月前啊，已经喺 Twitter 里边咧就泄露咗佢哋嗰一份理应系机密嘅报告，已经表明咗就系嗰啲专家咧，其实大家已经有共识噶啦，就系呢个监警会系唔掂嘅，系冇权力嘅，系做唔到嘢嘅，已经讲咗噶啦。但系到而家，成个政府佢想点咧？佢而家佢话等埋呢个监警会嘅报告，再睇下点做。其实喺呢个几两个月里面，甚至其实你揾监警会去做，蹉跎咗三四个月，令到其实成个社会浪费咗时间，令到仇恨继续滋长。点解政府唔一早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可以减免咗好多仇恨出现？ 咁当然好重要就系，即系我估最核心嘅地方就系、是。當時其實喺6/12，即係林鄭佢決定使用警察，即係參與一個政治嘅鎮壓活動。 其實就即係好明顯，當時已經嚴重咁樣違反佢嘅警例，嚴重咁樣即係去侵犯咗嗰啲示威者嘅權利。其實當時嗰刻，佢用呢個咁嘅判斷開始咧，其實已經走上一個不歸路，因為佢即係壓上咗一個咁樣嘅整個警隊壓咗上去。咁即係話咧，佢好難就係話啊，即係用獨立調查各方面，因為其實就係將即係林鄭叫啲警察咧放膽做，即係你鎮壓我俾權你俾膽你，咁而家。咁你而家同啊啲警察讲，我揾独立调查调查你，啲警察会点做？咁啊，之前都讲得好清楚，啲警察话会陀枪出街示威啊嘛。 嗯。 咁林郑而家唯一成个政府大家清楚，佢整个嘅权力啊，其实已经靠晒警察嘅啦，即系佢喺社会上即系已经冇任何嘅即系支持力喺出边。咁唯一佢靠警察，咁当然佢唔敢去揾一啲任何嘅制衡啦，对警察。咁所以就点解一路用一个监警会嚟拖延，或者用一个藉口去所谓去敷衍社会上一个所谓要调查警察嗰个滥权暴行嘅问题。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当然呢个始终都要解决嘅。咁但係就政府嘅策略就拖延时间啦，即係用监警会。咁拖唔拖得呢？咁而家国际。 而家拖到就係本来话12月有报告㗎，咁而家又话1月啦，甚至1月尾啦。咁然后其实嗰个报告讲乜嘢呢？咁係讲緊就係6月9号 ,6 月12号同埋7月1号冲击立法会事件嘅事实嘅汇报，即係事实嘅汇报咗，即係唔知佢有啲乜嘢特別嘅建議嘅喎，咁另外就係721、831，我諗好多市民最關注嘅咧就係、亦都會提及呢啲事件，但係咧就未能夠詳細匯報喎。咁即係其實呢份報告出咗嚟之後，大家想象到其實係冇解決過問題㗎啦。 係啊，因為個問題佢都國際專家或者大家其實公眾都好清楚嗰、那個嘅監警會嘅問題嘛，即係你其實佢好要求咧，佢冇自己冇獨立調查嗰個權力嘅，佢亦都冇傳召嘅權力嘅。咁佢點調查？即係佢個報告點做出嚟咧？咁其實咧，佢都即係琴日即係梁定邦佢自己都講得好清楚啊。其實佢哋有嗰個條例上嘅限制，咁點做咧？就係靠即係特首同警隊，佢哋話充分支持合作。咁咧，如果咁情況咧？咁佢哋就假設會有一啲可能一啲資料咁可以作出報告，但係大家都明白，即係而家警隊本身，我哋而家講緊針對就係警隊嗰個濫權濫暴啊嘛。咁然後你要求個警隊去提供一啲資料證據去去可能指控翻自己，喺而家個警隊，大家所理解嘅香港警隊。佢嘅咁嘅本質就係一個鎮壓嘅工具嘅時候，咁佢點會可能揾一啲證據不利於佢嘅證據去俾監警會，然後做呢份調查報告呢？係不可能噶嘛？咁呢個即係國際專家亦都講得好清楚。咁你都可以預期由呢個嚟緊嘅一個初期報告，甚至之後嘅一啲報告，如果用翻而家嘅框架底下呢，即係真係即係你都唔會調查到啲乜嘢出嚟。即係我估公眾嘅期望係乜嘢呢？就係、是、還啊，即係一個公道。即係究竟警隊會做咗啲咩問題，同埋點樣跟進啊嘛？但係監警會做唔到呢樣嘢嘅，似乎。 好啦，咁啊喺電話裏邊咧，我哋有監警會嘅副主席謝偉全嘅，謝偉全你好啊。 係，大家好。 係啊，嗱，咁啊喺國際專家嘅五人組啊，你哋就話佢唔係辭職啦，咁好明顯佢哋跳船啦，同你哋割席啦。嗱，而家監警會嘅公信力咧，本來係揾啲國際專家。咁啊嚟令到大家好睇啲，好似有公信力咁啊！而家就正正令到監警會 講喎， 係你講啊， 我必須同意你講啊。第一就係話，即係本身我哋同國際專家小組咧，就即係佢哋我哋中期報告之後，佢哋可以幫到點樣咧？即係我哋喺過去即係呢兩三個禮拜都有去傾，同埋有個共識嘅咁就好似梁建邦主席講，即係告一個段落，因為等到我哋係交咗呢份中期嘅呢個報告之後咧，先可以定到個時間同埋個範圍嘅。咁所以 其實國際專家小組都講到明啦，就係監警會嘅權力有限，又唔能夠傳召證人，又唔可以提供證據。 呢件嘢唔係今日講㗎啦，因為呢個喺條例度講咗㗎啦嘛。佢哋即係其實我哋聘用嗰陣時咧，我哋都係根據我哋監警會條例第81C 去做嘅嘢嚟㗎嘛。我呢個其實大家都 如果佢哋會繼續做，點解要而家跳船咧？ 這個、要問翻佢啦，要問翻佢哋，即係 你點可以將個頭埋喺個沙堆度嘅咧？ 我覺得咧就係、是、咧，我哋係用佢哋嚟講幫我哋做呢個報告嘅，俾意見嘅。咁最主要係咁樣啫，係喺呢方面咧講咧，佢哋係。我哋係多謝佢喺過去俾到嘅意見俾我哋嘅，我哋亦都將嗰個意見咧，就係、是、會反映翻出嚟嘅。包括即係之前佢哋都有人講過，係提出咧喺十一月嘅時候話，佢哋認為嘅做法最好咧，有呢個權力係去攞文件去調查。咁呢個做法咧，佢哋認為呢個做法即係會更加係好，同埋可以深入啲。 你認為咧？ 但係我覺得我哋喺我哋條例局限之中咧，我哋係要做一啲嘢。但係呢做呢啲嘢嚟講咧，你可以唔做嘅。但我覺得唔應該，我哋要做咯。如果你話追求啲比較係更加好嗰啲，咁當然就需要呢個時間，亦都需要大家喺呢方面咧係嗰個共識。咁但係你翹埋手唔做嘢咩？唔通咁覺得我 認 啊，去做啲嘢啦。 係 呢個唔係十全十美嘅嘢，大家都知道啦。但 係我知道啊，阿謝偉全嗱，你係副主席，你本來已經知道有咁大局限，你知道一個一月嘅時候個報告出嚟，大家都未必會滿意。點解唔一早叫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家嘥咗幾個月。 唔係我叫就得，即係大家嘅意見嘛。 唔係咁，你可以出聲嘛？你副主席嚟噶嘛？ 我哋都要做嘢喎，出聲我就要做嘢。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委員咧、 啊， 我唔做嘢就唔應該。咁我做咩嘢咧？我哋條例下我哋賦予嘅。如果你話超越咗咧，我哋就越權。咁呢樣嘢係我哋一定要作為一個委員，我哋要尊重嗰個條例嘅。 你有冇提醒過政府？其實你哋做嘅嘢係 我就做我自己嘅嘢、今日我哋講嘅嘢咧，即最主要咧就係就即係我哋監管會可以做乜嘢，我就講翻我嘅意見。我覺得係要做嘢。 唔係嗱，我謝偉全，我想問下你，如果你幾個月都係做咗呢啲嘢出嚟咧，你係咪拖延咗時間，嘥咗成個社會幾個月嘅時間？ 我可以唔做嘢咩？我哋覺得我哋做嘢係對。問一個更加好的交代嘛？至於你話用咩方法咧，或者之前有方案提用咩獨立委員會咧，呢、這個係政府嘅決定嚟噶嘛？我哋監警會只係根據我哋監會條例去做我哋可以做嘅嘢，亦都唔可以越權去做啊。 咁所以咪索性 有效嘅時候咧，一定要有特首同埋警務處長方面咧，佢嘅承諾，佢嘅配合，我哋先可以做得更加有效。 或者你头先你提过即警方面话配合啦，咁其实佢哋点配合你哋嗰个调查咧？而家做咗啲乜嘢？佢哋啲即大范围上面点配合到你哋？ 喂，当然啦，我哋有啲要求啊，譬如攞佢哋方面一啲文件啊，同埋接见佢哋当事人啊，包括即系譬如一啲负责人啊等等呢方面，佢系要安排同埋要俾我哋啦。呢都呢方面佢哋系会。即系喺而家嚟讲，佢哋系会根据嗰个承诺俾我哋，同埋配合我哋咯。 哦，有冇边方面你哋而家个工作进行紧嘅时候咧，其实警方系做满足唔到你哋嘅要求，有冇边方面系做唔到嘅？ 呢方面嗱，你话满唔满足咧？全部嚟讲咧， 是 我今日又唔想喺呢度提，因为其中譬如可能我哋报告都会提一啲意见，系点样嘅喺呢方面。譬如我哋之前早期嚟講咧，譬如話有啲資料嚟講，因為佢係涉及一啲刑事案咧，可能佢哋DOJ 咧就建議佢哋唔好俾我哋啦咁樣。咁呢啲可能就係、是、即係其中一種我哋頭先講嗰個我哋嗰個局限啦嚇，喺嗰個權利方面嘅局限啦 嚇。咁、我想問翻轉頭啦，之前都問過你嘅，即係監警會三個副主席，三個都係建制派，點樣去說服？你哋係有公信力？ 我覺得你呢個唔公道啊！即係你用呢個嚟去，即係話我哋喺度似乎係講話未必係公平公正去做。我哋其實監警會唔係個人嘅問題啊，係成個總共二十幾個嘅委員嘅一啲共識嚟嘅，所有嘢都係唔係一個。 我諗嗱，其實有冇公信力咧，同個形象係好有關係噶嘛。咁你少少中立下下班下平衡下都冇做喎、 啊。希望你哋做媒體咧，喺呢方面係公共啲。如果係嗰個事實上係咁咧，就可以攞出嚟講咯。我都希望大家係喺呢個角度咧多啲。 個事實就係三個副主席都係建制派，呢個係事實。 你叫我建制派，我就係你個權利。但係咩叫建制派咧？我係咪認同咧？或者我覺得係用建制派呢個代表？ 就唔公平公正咧，呢样嘢我未必认同咯。 我唔系话你唔公平唔公正嘅，而系唔够平衡啊，令到大家对于呢个监警会冇信心啊。 呢个系政府委任噶嘛？呢个问题你反映翻俾政府啦。 咁当然你都可以个人嚟讲选择，譬如话你觉得你嘅存在影响咗呢个监警会公信力，譬如即系如果咁样有公众有呢个质疑，你唔觉得？你即系觉得你存在系帮到手嘅，明白？系。 会议到我讲嘅吓， 好，唔该晒。刚才系谢伟全监警会副主席，咁吓都要多谢佢肯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嗱，讲到就系一月嗰、那个，如果一月出到嗰个报告咧，刚才都仲想问嘅就系，其实根据而家嘅讲法咧，就系、是、都系一啲事实嘅一啲汇报，而呢啲事实嘅汇报究竟可以帮到成件事啲乜嘢咧？究竟即系跟住落去可以点行咧？ 咪、那个问题就系事实，即系我估其实政府个策略咧，就系将一啲即系大家都知嘅嘢。即係佢再重新地講出嚟，然後脱離咗一個最重要嘅咩咧？就係判斷。事實可以陳述，咁但係問題係究竟嗰個判斷係啲乜嘢最重要嘛？究竟譬如嗰啲人，譬如警察嗰個當時嘅做法有冇違規，有冇即係濫權？咁呢啲係好重要嘅判斷，同埋我估公眾最關注就係點樣去跟進或者去即係去改變一啲嘅警察嘅一啲做法。咁呢啲嘢究竟監警會做唔做到咧？即係我覺得好質疑。咁當然而家當然啦，頭先阿謝偉全都即係講得有一定道理，就係當然我哋未見到初步報告，咁我哋當然唔可以就假設，因為建制派係主導咗監警會就一定係有問題，一定唔持平。咁我當然覺得即係我都可以放長雙眼。不過 要強調嘅就係、是，不過咧就係、是。佢唔持平嘅，而系要俾到公众嘅信心。 但系个问题咧，就点解冇信心？即系我觉得头先可以即系再讲多少少点解冇？即系其实头先谢伟全讲咗咧，就系因为嗰个报告本身系要唔同嘅委员都有一个意见同参与。但如果系建制派系主导咗整个监警会嗰个嘅工作咧，即系靠佢哋嘅政治嘅立场，用佢嘅价值先行嘅时候咧，即系会令到点解系一个问题啊？即系我哋系咪点解唔系针对建制派？因为喺嗰个监警会的工作里面呢，有咁样嘅组成系影响咗佢最后嗰个工作嘅报告出嚟。同埋你都亦都唔系讲緊最近嘅呢个调查，其实睇返过去喺呢个社会冲突之前，其实监警会工作都本身因为有建制派嘅主导，其实本身都已经好有问题㗎啦。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唔系因为针对建制派，而针对緊喺一个咁样嘅构成底下影响咗佢嘅工作。 咁刚才我哋喺开场嘅时候声带你听到林郑月娥有一句嘅就係、是、信心系希望嘅基础嘛。佢讲嘅係林郑月娥讲嘅。即系我諗而家监警会嗰个问题就係佢自己知道自己公信力有问题啦，第一。跟住就揾啲國際專家希望可以增強佢嘅信心，大家對公眾嘅信心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而家啲國際專家跳船咧，就係、是、林鄭月娥所講嘅信心係希望嘅基礎，其實係調翻轉頭啦。而家就係因為冇信心而令到大家都冇乜希望。 係啊，其實監警會就同政府互相賴皮，政府就話啊啲嘢啊監警會處理緊，監警會話、啊、政府俾我咁多權，我淨係喺個框裏面做嘅啫。咁、不斷咧要求公眾就希望佢哋做嘢，就兩邊就其實互相射波。就永远咧都唔会处理到， 圣诞节临近期间进行，都可能会影响到投票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第三、第四线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就封闭咗啦。咁而家咧车龙好长啊，排到去长青隧道嘅管道中间，咁所以长青隧道出去九龙方向啦，系要实施间封措施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祖尧村有交通意外，咁第三、第四线啦封闭咗。而家长青隧道出去九龙方向咧，需要实施间封措施，因为龙尾咧已经排到去长青隧道嘅管道中间。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马纪仙峡道近住马纪仙大厦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其中上山方向是比较多车一些，影响到红棉路上山，现在下角道转去红棉路都是多车的，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慢车，龙尾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多车，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多车，龙尾太子道东接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都是多车的，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过了新丰花园，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息事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外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咦，麻高，你去完北极翻嚟啊，着咁多衫嘅？ 呢个星期咁冻，唔着多啲衫保暖点得啊？ 但系除咗着多啲衫，仲可以揾电器取暖噶嘛？ 唔系唔得，但系用暖炉或者暖风机嘅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远离易燃物件啊！ 唔止噶，你啊，仲要小心避免电力负荷过重，酿成意外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严寒之中，守护你健康。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邱子勤。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我哋评论员系邱子勤，我哋继续啦，都系讲翻。啊！成個半年嚟嘅運動咧，出現咗好多以前從未發生過嘅一啲境況啦。其中一個咧就係、是、被捕人數已經超過咗6000人啊！嚇，呢個數目咧，當然係好驚人啦。而且咧係對於成個檢控嘅程序啦，對於法庭、對於法官審案啦，都帶嚟好多以前未出現過嘅問題啦。雖然而家被檢控嘅人數咧都未夠1000人，即係。其實大概16%-17%到啦，咁但係你想象到，如果繼續查落去，同埋啲嫌疑犯逐步去上庭受審嘅時候咧，其實對於成個檢控嘅政府檢控部門嘅壓力啦，法官嘅工作壓力啦，都係一個考驗嚟嘅。 係啊，本身留意翻咧，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普通法嘅司法體系，其實就即係其實有個假設喺後面啦，即係其實嗰個法律咧，其實針對緊一啲好少數嘅，即係可能治安問題。 即係佢需要留意翻，即係本身成個司法體系啊，係非常之嚴謹，亦都咧係因為特別係要求係即係保障嗰、那個即係人權啦，同埋嗰個被控人士嗰個嘅利益，亦都保證咧係真係一旦嗰個罪名成立嘅時候咧，係一個冇疑點嘅情況先後。系会入罪嘅，咁所以嗰个成个程序非常之比较即系比较冗长啦，亦都严谨嘅。咁但系我哋留意翻而家去到今日为止啦，已经即系被捕已经超过6000人啦，咁而家检控咗就差唔多近1000人。咁其实喺咁样嘅数字嚟讲咧，即系对香港本身而家嗰个即系司法系统系真系一个即系非常巨大，甚至都以而家个框架，但系都似乎都处理唔到嘅。 系你见到嘅就系、是、法庭可能即系试过就系一次过成200几人提堂就搞到凌晨啦，都破咗纪录啦。咁另外就系好多时咧，啲疑犯啊上庭嘅时候咧，就发觉咦检控一方咧啲文件都未准备好，试过 名都错 系啦，名又错啦，然之后试过三次上庭啦。第三次啦，啲檢控一方咧，好多嘅文件啊，甚至一啲嘅證據啊等等咧，都未俾辯方嘅律師去睇。咁呢樣嘢都見到嘅就係、是，咦係咪真係？喂，太多工作啊，做唔切咧，咁呢个都系个问题啦。 一方面就真系嗰个司法系统系好大嘅负担啦，另一方面就即系亦都回应紧其实公众一个很大嘅质疑，就系、是、一个滥捕滥告嘅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根本就系、是、即系警察就即系对一啲其实冇乜嘅好充分嘅证据底下，都先系拘捕，再去检控先。咁啊，系咪真系去到法庭，系咪真系告得入咧？其实佢未。必好有把握嘅，咁但系点解要咁做咧？就纯粹系一个效果上咧，就对呢啲嘅被检控、被告嘅被捕人士咧，一个压力，其实变相系惩罚紧佢哋。即使最后告唔入，唔紧要噶，你揾律师或者你一个过程里面系繁琐嘅情况，都足够令到你。即系身心俱疲，其实佢变相系恐吓你啲人，叫你哋唔好再出去示威。 同埋就算保释咗，咁中都系继续查噶嘛。就算你踢咗保，咁佢随时可以揾你翻去。咁所以一路都系受到一种心理压力啦，唔知几时可以成件事了结啦，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压力嘅来源啦。 系一个白色恐怖嘅情况喺度啦。 吓咁啊！电话里边咧就有律师会嘅前会长洪运信，洪运信你好啊。 系两位主持 系啦，不如由而家讲起，即系啦，而家嘅被捕人数咧就。已经超过6000人啦，跟住检控嘅就都未够1000人。我想问下系咪即系正常嘅咧？就系其实嗰个检控率到而家咧都未够两成啊，16-17%度啊，系咪滥捕咧？ 我谂我唔系即系而家有嘅资料咧，我唔能够话系咪滥捕。嗱，我只能咁讲啦。差人拉咗，如果系我哋讲紧啲怀疑系暴乱嘅情况底下拉咗人吓。咁个问题呢，我哋而家制度就係警方就一定要拉人嗰啲警察呢就回返法口供先，係咪？咁因为冇人知道个咩情况拉咗呢个疑犯。咁个问题呢就係佢哋几时可以回晒呢啲口供。好啦。咁如果嗰件案呢纯粹係个差人见到个疑犯譬如话掟汽油弹咁先算啦。咁然后呢就走两步拉到佢嘅，嗱咁样嘅证据咧就比较直接啲啦，一系就信个差人讲，就唔信佢讲啦，系咪吓？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嗰个系纯粹话某一个人喺个怀疑暴乱里边参与紧暴乱嘅话咧，嗱咁我哋讲紧系好多个人嘅问题啦，因为一般嚟讲咧，我就会讲咧就系呢个系身份嘅。即系要打咧，系身份嘅问题啦。 系 因为要证明系一个暴乱，三个人或以上，咁佢哋嘅行为言语吓、令到其他啲人惊。咁呢个一般嚟讲喺辩方系唔会质疑话呢个唔系暴乱。个问题咧就系、是、可能个被告人纯粹行过嘅啫嘛，或者住喺楼上，住喺楼下咁样。嗱，个问题咧就系、是、警察要做晒呢啲搜证，好啦，做完咗。咁咧就成個 file 咧就交俾律政司，咁以前咧就係、是、一定係有律政司某些律檢控官咧就負責俾法律意見俾環頭嘅，OK。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是、可能啲 file 過多，一來咧就搜證需時啦，搜到之後你又要俾律政司嘅檢控官去睇下究竟仲齊唔齊。唔齊啊！再翻去查 咁齊嘅話咧，咁究竟告乜嘢控罪，告唔告？嗱，咁而家個問題咧就係人咧就拉咗佢好多，但係據我理解咧，就絕大部分嘅咧喺警察嗰度已經俾佢擔保嘅。 嗯 ，OK 嗱，呢個咧就呢、這個問題咧，俾咗呢個疑犯擔保咧，其實咧就係、是。當然梗係盡快處理盡最好啦，但係喺另外一個層面嚟睇咧，就係佢嘅利益啊，冇受損喎。除咗頭先你好似講啦，呢、這個係無形嘅壓力啊，我日日要記住啊，而家有件案查緊我嗱，撇開呢、這個，就咁睇從個利益嗰方面咧，佢係冇受損嘅。但係相調轉頭講，如果嗰個警察係唔俾嗰、那個疑犯擔保，而要擁佢上 court 嘅話咧，咁每一天，尤其是法庭都唔俾擔保嘅話咧，咁對個疑犯嚟，對個被告人嚟講咧，咪好唔公道咯？咪萬一佢打甩咗，咁咪白坐咗咁多個月。咁、所以要兩邊睇，如果有擔保嗰啲咧，咁、究竟嗰個影響，即係唔能夠盡快處理佢件案嘅影響有幾大？ 嗯 ，OK。冇担保嗰啲咧，一定系要尽快处理噶啦。 系 吓、好啦，冇担保嗰啲上到法庭咧，法庭系唔会容许控方咧就话，我哋反对佢担保，不过我哋仲喺度慢慢查。唔该你俾三个月我哋去查，法庭一定唔会接受噶。法庭当然会喺即系一定嘅程度上会俾些时间控方去准备齐。譬如话考虑喺边个法院处理，但系咧唔会系一个即系好长好长三五个月嘅时间去做呢啲嘢系唔得嘅吓。咁、所以其实而家个情况咧就系话陆陆续续会有人上 court， 咁咧会斩件咁上。头先两位主持提过咧，就话其实真系某一天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咧，据我知道咧系做到凌晨一点嘅。但当时是处理紧担保的问题。日后审讯呢，大家要记住呢，就是虽然一班人一起被人拉，但是呢在检控的过程呢，控方是要证明每一个人所犯的控罪的证供的。就不是说搭埋一只船的。 是。 每人一只船。咁所以喺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覺得如果一次審訊有十幾廿人咧，其實咧唔係咁理想嘅。咁因為個官都係人嚟嘅，嗱你要佢喺一個咁長嘅審訊裏面要處理咁多個被告人，而啲證供咧可能冇 overlap， 即係話個別嘅。咁样其实对个被告人嚟讲咧，都唔系一个最好嘅办法。 而家有好多案都系合并一齐一个庭审噶嘛。 系，但系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啦，合并控方嘅原因咧，就话因为系同一件事，即系譬如话某一天某一个晚上喺某一个区吓，咁呢啲呢十二十个人十几个人咧，就全部喺控方话呢个系一个。暴动的情况底下被拘捕的，咁当然咪可以合并咯，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咁样合并，系唔系真系可以令到件案可以处理得快啲咧？我觉得就未必系噶。 咁点样咧？有咩办法啊？而家有啲人担心嗱，即系几百人甚至过千人系被控暴动罪或其他相关罪行嘅时候，可能成个法庭可能未来好多年。都是審緊 你講得好啱啊！ 係噶， 即係我嘅預見咧，就係、是、除非即係會有大量個法官同時間可以處理嗰啲案件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一定係要排凳仔噶啦。 係，咁呢樣嘢咪即係又係啲被告又係等好耐噶咯？雖然有保釋都要等好耐噶。 嗱，而家個制度咧就係、是佢有保釋嘅話，好似頭先我講啦，咁牌面上咧，佢即係影響佢利益咧，唔見得好顯著嘅。咁但係呢個唔係等於咧，日後譬如話三年後、四年後先告呢個人啦。OK， 咁呢、這個被告人咧，其實咧佢係有法律嘅權利咧，去要求一個 永久的终止聆讯的。咁当然咁、那个被告人呢就要提出即係佢嘅理由或者佢嘅证供去话点解而家继续审係对佢唔公平囉。 要好耐之后几长时间先至。 咁个个 case 嘅证据即係个事实係唔一样。但係我而家讲緊係呢个权利嚟㗎。呢个权利嚟㗎。咁控方当然就会话喂等咗三年都唔係唔会影响到你嘅。咁咪各有各嘅说法咁咪由个法庭去决定需唔需要 ,ok? 係终止个聆讯即係唔好继续行啦唔使 call 其他啲证据啦、证人啦嗰啲咁嘅情况囉。咁呢个权利呢係喺被告人身上嘅。 我但要想问一下，如果头先保释个情况咧，其实如果呢、這个即系检控方面一路，因为条龙都好长啦，一路排，其实最尽有冇一个限制？譬如即系可唔可以一路嗰位保释，佢保十年，我一路就孭住保咩十年咁样，即系理论上可以几耐嘅？ 十年咧我就未接触过啦，但系我以前接触过咧就系三年啊，即系个客人又陪佢去处理咗一啲嘢之后，三年后。那个客人先揾翻我话喂，而家我俾人告，但系你话十年八年，我相信就唔会。但仲有一个问题啊嘛，嗱，好啦，保释嘅条件咧，其中一样就话，你几多个礼拜、几多个月后要某一天翻嚟吓，续保，或者你翻嚟之后就了解你嘅案件嘅调查嘅进度，系咪？个问题咧就系、是、个地区部人士系有权咧就话。喂，我唔翻嚟啦，我唔想记住咧，几多日后系某一天要翻嚟报到，因为唔记得咗嘅话咧，其实警方就可以出通缉令拉人噶啦嘛。 系 吓，咁呢个唔继续接受警方俾嘅担保嘅话咧，唔影响到嗰件案继续调查嘅。 嗯， 咁除非警方有啲乜嘢理由相信呢个人会走咗去啦。咁如果唔係嘅话呢，其实当决定咗之后，尤其是要检控，咁佢都係会叫佢返嚟个差馆嘅。除非有啲好特别嘅理由佢要上门去拉人。 係啦，刚才讲到其实即係检控方面都可能都好多嘢做啦。你所了解而家即係检控方面嘅人员足唔足够，佢哋有咩办法可以加快呢个速度？ 其实呢係要多一啲嘅检控官去睇嗰啲即係每一个 file 或者即係每一个人嘅证供。咁曾几何时我都有提过嘅，某一啲情况呢就会应该需要快啲嘅呢，就係譬如头先我讲单对单，譬如一个差人话见到呢个人做咗乜乜乜乜，係咁多嘢啦，又冇其他啲嘢㗎。咁嗰啲案件呢就唔应该等囉。咁虽然嗰个人係嗰一天，即係某一天喺某笪地方怀疑佢参与暴动嘅，但係唔係一定要乜嘢控罪都掟晒落去㗎嘛。即係我举个例子，譬如话我用刀杀人，咁你唔係告埋我把刀藏攻击性武器㗎嘛。係咪咁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呢控方係要考虑下呢、這个被告人嘅背景啦，即话佢嘅所犯嘅事嘅严重性咁但係唔係一定要全部可以告得嘅控罪，都要拱晒落去。如果咁，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要乜嘢都告晒落去嘅话，咁当然时间就更加长啦。 嗯哼。咁法庭咧，有啲人话喂，不如整个特别法庭啦，咁啊，唔知点样可以有效率啲？你觉得有冇呢个需要？有冇呢个可能？ 讲就容易，办就难啦。其实咧，好多年前，我记得一系就小额钱债，一系咧就系劳工法庭咧，有夜庭噶。六点钟唔知六点钟到十点咁样噶，咁但系刑事法庭咧，我就冇听过话特登要安排一啲过咗工作时间嚟处理开庭。个问题咧就系其他，即系我会谂嗱， 而家你话一啲特别嘅方法去处理怀疑干犯暴乱嘅人士嘅案件，咁其他啲案件呢、如果呢个人系贩运毒品嘅偷窃嘅，咁点解佢哋又要等呢？即系你有部分嘅案件可以行快啲嘅话，咁即系如果都系得咁多个官审嘅，咁即系其他啲案件就要让路啦嘛。咁我觉得原则上咁样系啱唔啱呢？咁好啦，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谂住系一个官直落咁去处理好多件案嘅话咧，咁行唔通嘅。咁因为剛才我說啦，各官都是人來的而已，還有如果一些特別的安排在辦公時間之外去處理案件的話，除了官要留下處理，那他當然啦，他是個法官，但其實呢旁邊那些所謂的 supporting staff 他的書記不是要留下，翻譯有可能要留下，那懲教署的、職員都要留下的，因為如果騙案去到11點然後個官說唔俾担保啦，押后第二日审，咁都有人带佢去翻去，惩教处噶。咁所以你话一啲特别嘅安排，尤其是系喺平时工作时间之外咧，我觉得咧就执行上你就会有实际嘅问题嘅。 嗱，似乎咧，见到即系听到有啲立法会议员啊，或者啲建制派嘅议员都觉得。法庭應該快啲審，令到成個審判嘅結果可能個阻嚇性俾人見到，早啲見到，咁可以快啲止暴制亂啊嘛！你覺得係咪？ 我覺得去到呢度咧，唔係個法庭唔願意快啲審啊，而係第一控方要即係準備好啦，即係可以咁講，準備好自己嗰啲案件咁拎上法庭嚇，咁、法庭。快極都要跟翻個程序啊嘛，嗱，而家咧就係唔理你件案會唔會轉介去其他啲高啲嘅法院啦，咁第如果諗住留喺裁判法院係需要答辯嘅，答辯之前啊，控方都要提供曬所有關於條控罪嘅證據俾辯方去考慮佢嘅答辯啊嘛，咁呢啲咪要時間咯。 是 啊、如果控方是快手的，其实那些东西真的已经在那里了，那我相信几个星期，因为你要给时间给辩方去考虑他的答辩嘛，那如果是很早可以将这些证据交了给辩方，辩方也都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的，那可能就能够缩短一些，但程序上一定要做这一 part 嘛。 是 okay, 好啦，咁如果建案係要去其他啲法院高啲嘅法院嘅话呢，咁、那个问题呢就係、是、有啲手续上係需要处理嘅，咁嗰啲係需时，尤其是个案件要去高等法院、要做初级征讯嘛。 係，我想问下，咁而家即咁多案件将会要喺法庭审啦，会唔会影响其他案件？即系可能即系其他嘅民事 要让路嘛？ 系咪啊？会唔会慢啲啊？ 我有啲担心系需要咯。嗱，都系嗰句，如果个被告人有担保嘅话咧，似乎个影响表面上嚟睇咧就唔系真系咁大嘅，系嗰啲被冇担保嘅被告人嗰啲案件咧，真系要速处理的。 是，明白。好，唔该晒你，唔该晒洪运信。系，洪运信是律师会的前会长啊，咁都同我哋即系讲得好清楚好多嘅一啲而家检控啦，同埋即系法庭审案嘅一啲安排啦，我谂都系一个几大嘅难题啊。 咁留意翻啦，即系点解咁大嘅数字，其实就系本身系一个即系好大程度上一个政治嘅检控啦，即系其实就即系用政治或者用一个所谓司法嘅方法去即系镇压呢啲示威嘅人士。咁其实但系头先都讲到。其实香港本身嗰个普通法嘅司法体系，其实讲紧系啲治安问题，即系个别人士去犯法咁嚟处理。但系问题而家系讲紧成千上万嘅人士，即系根本上你系政府处理唔到嘅。咁我觉得都系翻去政治问题，政治解决这个先至系王道咯。 系咁啊，不过就已经拉嘅拉咗啦，告嘅都有唔少人，始终即系呢个问题点解决？我哋不如听完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团体趁六一二事件半周年，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发起集会，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参与的市民挤满广场。大会在开始之前进行默哀仪式，悼念科大学生周子洛逝世。集会上播放反修例歌曲，有市民高叫口号，举起有口号的旗帜。一个参加集会的市民说，即使运动经历了半年，政府只回应了一个诉求，因此会坚持下去。中文大学表示，早前委托独立认可实验室化验校园的空气、水质和泥土样本，已经收到第二批检测结果，包括13个泥土和2个水样本，全部位于二号桥一带和附近位置。其中一个泥土样本二恶英含量相比其他泥土样本为高，但仍然相等于参考水平大约1/10。化验所认为可能是由燃烧塑胶或者是煎肉的塑料引起，其他泥土样本的二恶英和其他化学物含量水平并不显著，和他们二号桥较远位置的样本差不多。水样本方面，二恶英和其他化学物含量亦不显著。中大表示，因应有大学成员对校园可能残留催泪弹主要成分 CS 的疑虑，校方已经进一步安排样本检测，预计2至3个礼拜之后会收到结果，并且会尽快公布。网上流传一段行车摄录仪片段，显示在上星期三，一架学校的保姆车在太古城道转弯嗰阵，一个男童由保姆车太平门向后跌出车外，他自己起翻身。警方话接获报案，事件中一个9岁男童手部擦伤，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处理。涉事男童就读嘅小学表示，男童当时并冇做任何违规嘅事，涉事保姆车亦都合乎安全规格，相信事件系意外。事发之后已经联络保姆车公司，要求在太平门手柄位置加装盖，希望避免再发生意外。英国大选继续投票，改选下议院全部650席，各地4000多个票站由英国时间朝早7点开始开放到夜晚嘅10点俾民众投票。首相约翰逊在伦敦中部一个票站完成投票，他拖住自己养的狗到票站，又向传媒挥手，神情轻松。其余各党领袖亦分别到票站投票。保守党近期因为被指计划出售国民保险服务给美国的风波而备受批评，民调中所得的议席优势收窄，过半数议席期望可能落空，令到约翰逊的脱欧协议亦都可能未能够得到足够票数通过。报道说，英国天气寒冷潮湿，投票亦都安排在圣诞节临近期间进行，都可能会影响到投票率。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和明日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嘅意外事故咧，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3、4线已经解封，车龙有大消散嘅。而家大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长青隧道嘅管道入口。咁就系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3、4线解封。不过龙尾咧而家都去到近长青隧道入口。较早前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在路面方面，港岛区马记仙峡道上山方向近住马记仙大厦的交通仍然都是繁忙。 忙，龙尾去到近爱都大厦。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喺圣德勒萨医院。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提大家啦，喺维多利亚公园咧有公展会活动，咁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基利佐治街咧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邱子勤。 好，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嗱，剛才我哋話講緊律政司嘅檢控工作咧，我哋留翻遲少少再傾啊，因為我哋講咗另一個話題啦，海洋公園咧虧損得好犀利喎！嗱，最新佢哋發表嘅年度嘅業績啦，嗱注意啦，呢個業績咧就係去到6月30日嘅啫，佢哋嗰個年度啊去到六月嘅，咁所以咧就係未反映成個。呢半年嚟即係香港亂局令到好多游客減少嘅因素咧，係未反映嘅。咁已經啊，嗱2018-19年年度咧，整體蝕咗5億5700萬。嗱，對比再前一年咧，係蝕2億3000幾萬。再上一年2016-2017年係又係蝕2億3千幾萬。再前一年就蝕咗2億4千幾萬，即係話咧。本来就海洋公园就是年年都蚀的了，咁而家咧最新的季度咧过去一年的财政年度是蚀了双倍有多啊，咁呢个是未计呢半年嚟嘅，即系七月开始旅客大跌啊。好啦，咁喺电话里边咧有旅游界的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啊，姚思荣你好啊， 你好，各位听众好， 点睇咧？嗱，海洋公园可以点搞咧？似乎系今年仲会再蚀得劲啲。 海洋公園本身佢當時建立嘅時候咧，可以咁講係一個即係香港人嘅海洋公園啦，咁都40多年啦。咁呢幾年啦，尤其是係2003年內地開放自由行之後咧，咁海洋公園可以咁講喺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嘅人造景點。所以呢幾年咧嗰、那個對香港的旅遊業咧起到一個好重要的幫助作用嘅，咁可以咁講喺虧損呢幾年嘅之前咧，嗰一段時間咧，佢應該都可以有收支平衡旅遊盈餘嘅。咁但係隨住而家內地都知道啦，好多嘅省市都有自己都有搞呢啲類似嘅海洋公園。我哋附近喺珠海、橫琴都係一個海洋公園。个规模同埋个设施咧，都比我哋现有嘅海洋公园咧系大得多。咁如果一个景点一个面对嗰个市场需求嘅减缩，又面对周围嘅竞争，如果仲系用翻以往嗰个竞争嘅条件，或者我哋以往嘅定位不变咧，海洋公园面对嘅困难咧将会越嚟越大。所以你睇翻旧年有港珠澳大桥啦。有呢、港深港高鐵啦，咁但係都佢都要出現一個虧損咧，咁即係證明就算旅客上升，佢都唔能夠同步得益。咁呢個應該係敲起咧，海洋公園佢哋即係管理層，甚至佢哋即係而家有基金啦，係負責呢個咁嘅海洋公園啦。我覺得佢哋都要重新考慮佢未來嘅定位啦。 你覺得可以點樣即係有一個大嘅改變或者思維上嘅一個變革啊？可以點做？ 如果係按照而家你話少收少補即係 佢最近加咗機動遊戲啦， 係啊，吸引啊香港人去啦，嚇減價啦，變相減價啦，嚇。 啊，咁或者遲啲有個水上樂園啦，嚇、嗯，咁、第二座嘅酒店聽講準備籌建啦。咁、啊、但係呢啲咧都係改變唔到大家對海洋公園嘅印象嘅、啊。啊，都係一個傳統嘅海洋公園，都係一啲保育嘅項目啊，有海洋嘅生物。咁如果你係咁樣，你一比內地嘅頭先講啦，無論規模啊或者嗰個可能設施方面咧，可能都有個差異嘅。如果是这样，你一定要重新对海洋公园未来的定位呢重新一个全新考虑，然后投资方面呢就不是说每年给几亿他、上次政府投给了3亿几啦、 嗯 啊、这些都是小修小补的安排， 是 要呢就要你要将海洋公园香港目前那个整个同内地之间要拿出香港海洋公园的特色、 嗯、 譬如我们的保育方面是不是、做得比较好呢，在保育旅游方面是不是可以有些想呢，我们海洋公园现在的、有自己的山有自己的海、嗯、这方面我们有些特色是不是突出我们自己的 地理上或者环境上的优势呢、 嗯、 然后在项目上又重新考虑，那这方面当然就、我短期很难说给了一个具体意见，但这方面我觉得他因为一定要重新想一想，如果你目前还现在这样我加上这些项目呢，我覺得佢要繼續有一個收支平衡係有困難嘅，除非佢要好大幅嘅節流啦。咁、但係要大幅節流嘅話，你咪失去咗海洋公園嘅意義咯。啊，可能你裁員或者係要將海洋公園嘅規模縮小。咁、 哦、 你失去咗個意義咧，咁你變咗一個普通公園就失去咗價值啦。 咁、那個營運模式咧，嗱而家都係即基本上就係一個非牟利嘅組織啦。咁係譬如舊年政府個財政預算案就借啲耳咁樣撥咗3亿俾海洋公園話推廣教育項目啦。咁但係即你覺得成個營運模式係咪一係就政府撥更多嘅錢，一係可能要用另一啲方法去揾錢去發展噶咯？ 嗱，首先政府一定要支持佢噶啦。嚇、 嗯， 如果用翻啲自負盈虧咧，咁、佢只能夠縮減佢嘅規模。即系你唔縮減咧，佢資金流會斷嘅、 啊。 資金流斷，成個景區就冇辦法營運落去嘅。咁、所以咧，政府一定好似同迪士尼嗰、那個諗法一樣。當時投資迪士尼咧，特區政府咧喺用地方面俾咁多優惠政策，喺嗰、那個投資或者喺嗰啲同美國方面傾一啲條件咧，都俾好多傾斜、 啊。 當時就係話要將利用迪士尼提升香港嘅即係喺區內個旅遊競爭力啦，增加就業啦，提升我哋嗰、那個即係可以通過旅遊去發展香港經濟啦。如果係咁嘅話，香港係自己嘅公園，既然你同外國你都可以俾咁多優惠政策，俾咁多投資，咁你不如海洋公園面對咁嘅困難，如果大家都覺得海洋公園有存在價值，係唔係用翻呢個咁嘅思維？去進一步擴大對海洋公園嗰個投放，當然呢個投放一定有前提條件嘅，就係你海洋公園一定要有一個新嘅思維、新嘅定位，同呢個內地或者周邊嘅一啲人造景點有個突破。如果你冇突破，仲係小修小補咧，咁你再投資都係抌錢落去前抌嘅啫。 好，明白，唔該曬你，姚思榮，唔該曬。系姚思荣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啦，咁啊邱子勤就系我哋今日嘅评论员啦。点搞咧？海洋公园你觉得？ 其实留意翻啦，头先都讲过本身嗰个嘅即系呢个似乎唔系太理想嘅业绩啦。咁但系其实都系唔系又受到呢、這个即系最近嗰个社会嘅事件。 系啊，佢计到6月30号噶咋？ 又点解仲会蚀咁多咧？其实好大程度上系讲紧唔系个收入问题，因为其实你睇翻咧上一个财政年度嗰、那个入场人次咧。即係只係些微跌咗，由即係個580万人啊，即係跌到即係570万，即係其實就唔係話即係好吸引到，當然唔係特別吸引到啦，但係就即係唔係話真係做得差嘅。 同埋佢整體收入係升咗少少，升咗大概3%。 即係佢係做到話啊，係咪喺同樣嘅客佢令到佢增加咗喺樂園裏面個消費做到嘅？但係主要其實留意翻都係可能係個成本控制嗰度。 佢就話因為超強颱風山竹就令到好多設施毀壞要維修。 所以睇翻咧，嗰個數字上面咧，其實佢啱啱嗰個營運嗰個成本咧，再上一個財政年度就大約係13.4亿有冇揾到？咁啊，啱啱嗰個財政年度咧就呢個營運成本就升到15.4亿，啱啱好多咗2亿到。咁其實就睇到其實嗰個話蝕嗰個錢蝕多咗咧，大致係因為係嗰個成本增加而引致。咁當然成本增加，譬如頭先講嘅山竹問題，或者頭先講係咪應該要有引入啲新嘅設施咧？ 佢有投資緊啲新設施， 即係你唔投資咧。你又唔會有新嘅客源嘅，所以其實我估大家應該都要對即係海洋公園本身可能要即係嗰個財政嘅情況咧，要可能包容少少啦。因為你每年睇嗰年嘅數，但係你又要佢賺到錢或者個好個盤數好靚，但係咧你又一邊怪佢話佢冇新設施，咁啊唔得嘅，因為你都要俾佢蝕下錢，或者要營運投資擺多啲錢，或者啲嘢爛咗要整翻，咁我估大家都應該即係明白體諒海洋公園個營運嘅情況。 咁聽落就好似仲弊添啦，即係嗱前兩年咧就投資咗好多錢啦，咁令到即係其實個虧蝕就增加咗啦，你諗住係吸引多啲人嚟啦。好啦，個問題係喺呢幾個月啊，早前其實公布過咧7月到11月啊嘅入場人數啦，海洋公園入場人數啦，自由行團體旅客係跌咗六成，咁然之後本地客咧係升翻12%，咁但係即係。對比起嚟就係其實都係少數啦，咁所以即係補唔翻喎，即係投資咗之後冇人理喎。 我估其實嗰個問題就即係我估唔淨係指海洋公園，就係即係成個香港特別旅遊業嗰個結構性問題，就係過分依賴內地嗰個嘅客源。咁呢個就即係多年嚟都好多人都提出過呢個問題。咁一旦而家即係有呢個社會衝突，咁大家特別可能內地嘅遊客會減少啦，同埋可能即係究竟有冇開拓本地嘅客源？特別其實講緊海洋公園，其實即係最初成立嗰個初心啊，成日都講，其實就係希望即係特別係講緊唔係淨係一個旅遊項目嚟。噶嘛，系讲紧一个保育教育嘅项目，系即系其实系咪应该针对多啲本地嘅即系居民或者唔同嘅阶层嘅人士都可以等佢哋去多啲海洋公园咧？咁我估都系一个即系出路，因为你唔可以即系将。即係海洋公園的定位就當成是一個即係純粹服務一個遊客的一個嘅景點咯嚇。 嗯，咁嗱，而家即係遊客嚟咗少咗啦，或者都係一個好去處嚟嘅，即係一個大家喂唔使排隊啊嘛。我要講翻到好耐之前咧，2003年沙士嗰陣時咧，記唔記得沙士一開始冇幾耐咧，就全城大家都唔敢出街嘅。咁結果咧就係我嗰陣時就特登去海洋公園。哇！犀利啦，就成個海洋公園你未見過，真係冇人嘅。然之後嗰架過山車咧，每次去到都要排隊噶嘛。以前咁，嗰次唔係嘅，你一去到咧就可以坐頭位啦。跟住轉完一輪，轉到頭暈眼花之後咧，本來諗住繼續坐嘅，咁但係話你點都要行一行一個圈嘅。咁結果落車啦，跟住再上翻去，再撲翻去坐翻頭位，跟住哇！唔知玩咗几多次，颈都痛埋，跟住跳楼机又系跳楼机，系咁跳，系咁跳咧，跳到我以后都冇再玩跳楼机啦。吓，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对2003年海洋公园嘅一个好特别嘅回忆。可能而家有朋友去过咧，都话都系几少 一个另一个体验啦，系啦， 系啊，你唔使等咁耐啊，都可以谂下嘅吓。咁啊，呢个可以谂下啦，同埋咧，仲有就系，呢个都系香港政府，我哋特区政府都系纳税人嘅一个机构啦。如果大家要去嘅话咧，有。呢、这個月啊，係有一個二人同行平咗啲嘅，不過都要700元啊，嚇兩名成人同行啊，佢話只需要700元，其實700元都幾貴。 可能要再多啲優惠咧，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可以享用到呢個設施啦。 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簽住咗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政府嘅立場係咪覺得，就算喺美國以外多越嚟越多國家地區去簽嘅話，對於香港個影響係會好大嘅咧？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我當然唔歡迎通過呢啲法案，咁樣去串連一啲國際社會俾壓力香港，而個結果影響咗香港人嘅安穩生活，同時間亦都損害咗國家嘅尊嚴。 星期六朝早8-9，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我请在座各位见证 我刘伟恒， 我梁礼勤， 同我何铿， 器官捐赠我愿意。 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齐成为器官捐赠者， 12月15号星期日下昼1点，诚意邀请你 嚟临新蒲岗崇宁街新蒲岗广场外参与 手下留情器官捐赠登记大行动。 以下咧，边一项咧系面对负面心理反应嘅错误方法 ？A. 寻求专家协助 ；B. 如常工作 ；C. 进食大量蔬果 ；D. 冥想。 祝心理主持 黄仲远、 李秋婷。 我谂个答案都几明显噶啦吓， 不过都可以咁讲嘅。但有啲人又认为系真系一个方法嚟嘅。 祝心理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在过去嗰个半钟都同大家倾过几样嘢啦，包括刚才嘅海洋公园收益就大减啦，蚀得几劲下啦，旧上个财政年度蚀紧5亿几啦。大家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啦。咁另外咧就系我哋再早前咧就讲过，即系呢个律政司嘅检控工作都提过啦，大家都好熟悉一个数字，就系、至今成个半年嚟嘅社会冲突咧系拉咗超过6000人啦。嗱，3日前嘅数字系6022人。咁我咧就揾咗个几有趣嘅数字嘅，就系你估下而家。即係喺香港坐緊監啊！全部懲教所包括埋一啲戒毒所、更生中心，加加埋埋坐緊監嘅人有幾多人呢？咁特登去揾翻呢個數字咧，就係嗱，呢個係3月嘅最新數字咧，就係6148人，6148人啦。而家呢半年來拉咗嘅人6022人，咁即係話咧嗱，當然啦，6000人拉咗，唔係個個都告啦。告咗亦都未必个个都入罪，又或者系要坐监啦。但系你可以想象下咧，即系你当里边有20-30人真系要坐监嘅话咧，吓邱志勤会唔会坐爆晒香港啲监狱咧？ 我哋其实睇翻，似乎香港嘅惩教设施咧，本身其实佢个容量都好似有一啲即系限制啦。当然，因为你如果过分拥挤咧。其實是違反一個人權嘅，一啲南美國家甚至啲監獄裏面有一啲嘅騷亂情況，就是、因為監獄太擠迫嘅。咁我當然香港一個咁嘅發達嘅地方，當我哋唔會接受呢個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頭先你講，即使6000嘅數字裏面，其中一啲嘅可能1-2000人最後要坐監，我估而家香港嘅懲教設施。嘅容量其實根本處理唔到呢一個咁樣嘅數字，甚至或者即使係即係夾硬要擺佢哋入去，咁可能都會令到整個嘅即係嘅環境啊，即係懲教嘅設施同環境咧有一個非常惡劣嘅影響，即係影響咗。咁你懲教入去，你唔係即係等佢希望即係懲同教啊嘛，你都希望一個合理嘅環境，希望佢更生或者佢亦都係保障佢嘅基本權利。咁但係如果你話夾硬咁樣擺入去，係咪一個合理嘅安排咧？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我估由先由最初開始由檢控嘅工作，即係你係咪呢個律政司嗰邊，其實係咪處理到咁大量嘅一個嘅案件，去到司法體系啲法官，我哋夠唔夠直合，同埋其他司法機構嘅相關嘅人士，係咪我哋係有足夠嘅人去支持到嗰個公平嘅審判，去到最後。真係拉，即係真係入罪啦，去要甚至要坐監，根本連懲教都做唔到，即係話根本香港。而家嘅做法，即係其中五大訴求，其中一個就係要求政府撤銷啲起訴，因為而家由頭到尾就係政治檢控啊嘛，根本我哋而家夾硬要告嘅後果就係根本冇人，成個系統係處理唔到嘅。咁唔通你真係即係除非你夾硬送啲人去啊，即係一啲特別嘅地方，我哋當然唔希望見到嘅地方，你送去新屋嶺乜鬼城。咁但係如果我哋唔係咁嘅情況，根本做唔到嘛。即係成個社會係做唔到一樣嘢。咁但係政府當然而家佢就想即係借一啲嘅司法嘅系統或者程序，係恐嚇一啲示威人士，即係嚇到大家唔出嚟。咁或者甚至就係用一啲而家啊頭先可能之前上一節講嘅做法啦，就係用秋後算帳，即係令到你冇咗份工嘅方法去處理啦。即係我估。 而家政府其實即係先用司法恐嚇，再咧就係用一個即係經濟手段去威逼一啲咁樣嘅意見人士。咁我估呢個就係政府嗰個所謂嘅出路咯。即係如果呢個係佢嘅出路咧，我話俾佢知佢即係妄想啦，因為即係全世界都唔係同佢企埋一齊，即係唔止香港嗰700万人。即係我估連即係警察佢都講緊啦，即係佢都知道自己得可能得30000人，香港嘅市民700万，佢冇可能即係北京最中意講噶啦啊！即係幾多就對幾多嘅啊！警察就73万，市民有700万， 咁700万如果根據投票數字嚟講，都可能有40%係支持止暴制亂嘅。 咁但係調翻轉你要諗喎，即係啊調翻轉啊用投票數字啊你支持即係執啊即係佢可能起碼如果你當嗰次係一個公投啊嚇，即係支持五大訴求嘅人士啊，即係都有即係以四可能400万、500万嘅人士，咁甚至我哋講緊全個國際社會。啊！呢個一個另一個嘅力量，咁就唔通即係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城市，你用一啲咁司法嘅手段去鎮壓啲即係一啲嘅示威人士，這個唔合理嘅。咁我始終即係其實對而家香港由即係各個嘅政府部門，其實都我估好多警察都咁講噶啦，佢自己都話啦，其實呢個政治問題啦，即係佢覺得政府你將個波射俾佢哋，令到佢哋搞到今日佢哋嘅名譽掃地，公信力破產，咁其實就係、是咪政府你盡快食翻個波，處理正面回應嗰、那個即係市民嗰個訴求？咁啊，一路咁拖，咁啊都唔係一個辦法啦。 嗯，好，電話裏邊咧有藍先生啊，藍先生請講，係 喂， 喺邊度？係你好啊，藍先生。 係我想講翻頭先，即係六點差唔多7点嗰陣時嗰個謝偉全啦， 係監警會嗰個係 嚇監警會。喂，我覺得咧，如果你係明知道咁样查落去咧，查唔到任何嘢，净系讲翻一啲大家都已知嘅嘢。我睇翻个铿锵集都仔细过你啦，我使乜等几个月啫？ 嗯， 你又俾个你又俾个期望香港市民，你觉得会去有调查吓、会有即系会有啲突破，攞埋喺国际。点知国际嗰啲又跳船？喂，你学下人哋啊，人哋啲叫有骨气啊！有良知有底线啊，查唔到嘅，你咪要举手同佢讲话查唔到咯，系咪啊？你去到呢一刻，你人哋举手，你先至话查唔到，你净系讲翻啲事实俾佢听，咁你要你嚟做乜啫？根本香港人一早已经知道你呢个监警会有用嘅，就唔会搞到今时今日咁样啦、啊。仲有啊，林郑你唔好计错数啊！今时今日，好啊，你咪逼咯，逼到大家走投无路嘅时候，你知人啦、啊，你咪搞咯，你搞到人哋哦。工又冇，乜都冇嘅。咁你想点啊？你系咪觉得你嗰两个仔或者你屋企人可以好安安全全咁世世代代咁样继续落去啊？ 嗯， 人哋冇路走 嘅时 候，你都一定冇路走啊！话你听。 好多谢蓝先生嘅意见。咁啊，即系呢个都系政府一路个问题，就系、是、你即系正如有啲标语所讲嘅，就系、是、你和平示威你唔理。咁然之后，区议会选举曾经林郑月娥话：喂，睇到大家嘅意见啦，会反思。其实又唔知道反思咗啲乜嘢， 我继续思啦，即系谂啦，谂啦，一路谂到直至即系佢即系可能北京谂到方法处理佢嘅时候啦，嘅、时候佢就有咗个出路啦。 头先蓝先生讲嗰样，即系监警会嗱，刚才我哋同阿谢伟全倾嘅时候咧，其实佢都话喂呢个系我嘅职权嚟噶嘛，我职权系咁多，咁我就跟住去做啦吓。咁呢个问题就系正反而系呢个问题嘅症结， 因为个问题就政府唔俾权利，咁你监警会话俾政府知我唔够权，我做唔到嘢，咁你可以呢个好清楚，你可以话翻俾政司，我做唔到咪唔做咯。你可以拒绝噶嘛？甚至如果你一个即系大家有公信力嘅人社会人士，政府俾一个你不能完成的任务，你个人嘅责任就系辞职。你俾一样嘢我做唔到，大家对你有期望，最后嘅结果就系你其实你所有监警会嘅委员，你自己最后即系放弃埋你嗰个嘅信誉噶嘛？你觉得做唔到，最清楚就系话俾知政府我做唔到，政府夹硬要你做，你辞职。其实好清楚噶， 正正嗰几位即系国际专家就系做紧呢样嘢，佢嚟到见到社会好唔妥，成个制度喂成个权力根本系做唔到你想做嘅嘢。咁你咪话唔做咯？ 系啊，你做唔到，你夹硬要做，我咪辞职。咁但系当然啦，大家明白点解监警会有咁多大部分啊都系建制派嘅委员。咁当然明白就系即系佢嘅政治功能咧，就系帮政府即系投资抹粉同埋转移视线。呢、這个好清楚。如果可以想象，如果呢个监警会原来唔系咁嘅组成嘅，系啲真系即系持平嘅人士去做，咁大家都可以预期呢啲人佢哋一定会同政府讲我做唔到，你再逼我做我就辞职。咁政府当然好害怕啦。咁所以。 點解當時政府會委任呢啲建制派入去做監警會呢？就係其實就有呢個咁嘅功能，就係呢啲咁嘅啊困難嘅時候，就幫政府咧啊，即係食咗呢只死貓先，拖下時間。 同埋就係即係最可惜嘅就係拖延咗呢段時間啦。呢幾個月以嚟咧，如果個民怨可以早啲平息嘅話咧，我哋就唔需要而家面對話喂拉咗六千幾人，然之後搞到成個社會即係嗰種撕裂都唔知點樣修補到 啊！係啊，即係好可惜嘅，即係應該用一啲方法處理一下呢個問題。 好，今日唔該曬邱子勤，唔該曬，拜拜。